地。天气方面，受一度低压槽影响，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午和昨晚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昨晚新界东亦都录得超过2000次云对地闪电。同时，一股微弱的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华南，预料低压槽会在未来两三日为沿岸地区带来间中有雨的天气。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间中有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以下系一次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系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微弱嘅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三日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东部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12公里；汕头吹西北偏西风1级，能见度14公里，有雨。东沙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横琴洲吹东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西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罗仲谦在最新的古装武打电影，除了粗爆机和学骑马之外，还瞒着老婆杨怡玩真火啊！ 譬如我被火烧嗰场，我真的在自己身上面点火嘅，瞓喺度，背脊、膊头、手、腰，全部都是真火嘅。咁当然啦，我喺入边已经着晒防火衣啊，搽晒啲防火胶啊，咁样，我自己都好紧张啊！我都问佢系咪要烧个演员？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本节目为个人意见节目，涉及不同性取向内容，敬请留意。 喂，留意啊， 留意啊， 留意咯， 留意我， 留意 咩嚟噶？ 留意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缘在光在藏在力在场，我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残什么自行挨挨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相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仲有我哋， 请啊， 小红参文。 街边太多太多更 个天雨路滑啦，挂喺呢个狂风啦， 系啊， 黄嘅黑色午夜啦，有黄雨添系嘛 ？OK， 嗱，我想首先咧就系开波咧，今晚嘅即系自己人嘅时候咧，问一问大家，大家即系听咗我哋自己人，唔知有冇14年啊？如果听咗几次嘅都可以咧，答下呢条问题嘅。到底今晚嘅自己人听起上嚟同平时有啲咩唔同咧？ 好 crispy 啊啲声， 我哋系咪不如做完之后先开过？ 系啦，做乜啫？扮下嘢先啊嘛， 卖关子。 咪个答案就系戴住口罩做咯。 系啊， 系啊， 我觉得啲。啊！嗰啲 有啲萌萌地啊， 系啊， 系啊！我哋平时把声真系唔系咁萌噶，我哋好铿锵嘅， 冇错啊！ 唔系，同埋咧，而家戴住口罩去讲嘢咧，即系尤其是俾我个嘴咧幅度咧好大咧，我成日好似条脷会掂到个口罩啊，个嘴唇又掂到个口罩啊，个感觉好似有少少唔安全啊，因为湿咗啊！你明唔明有个口罩会？ 我有少少后悔啊！本身咧，我今日系戴咗一个我觉得靓啲嘅口罩啦，因为好耐冇翻嚟做节目啦，咁啊谂住戴个靓啲。 你开估啦已经。 哎呀，你估啲人估唔到咩？ 梗系估唔到啦！我哋平时做到咁 pro， 咁我哋开估开估，你未讲你个笔之前咧要开估啦。咁就系咧，我哋真系已经完全唔记得，因为我今日翻到嚟嘅时候咧，简直有只好似陌路人咁啊！我觉得自己系嘉宾，我好耐冇掂过呢个 panel 啦，其实我真系完全唔记得咗。我要问翻啲听众就系、是、到底其实我哋有几耐系透过呢个视像软件嚟到去录节目，录到嘅地步大家都唔觉我哋系做紧录音嘅。咁因为疫情嘅即係开始啦，开始之初啦，咁开始大家都会觉得吓、啊、即係有啲吓、啊、即係要小心少少啦，係咪先？咁同埋即係前嗰排我唔记得係即係可能係两个定个零月前啦，亦都因为有台嘅朋友呢中招嘅关系啦。咁所以呢於是乎呢已经系电台有个新嘅 policy 啦，就係、是、唔准有嘉宾。係咪咁我哋节目冇嘉宾嘅话，咁我哋自己做嘉宾啦，我哋成日都当正自己系即係 VIP 㗎啦，係咪先？咁其实冇乜所谓。咁所以呢於是乎我哋有几个月嘅时间呢，我諗係咪有半年啊定係几个月啊，真係唔记得啊。 我諗唔多过几个月啦，唔止半年係咪，我记得呢好似我对上一次见梁兆辉嘅时候呢应该係新年之后嘅。因为呢我哋每年呢其实呢自己人呢都会好兴呢出去即係团年饭啊，咁然之后开工嘅时候会大家喜喜洋洋啊。但我觉得今年係冇咗啊。 是喎，我哋真係可能隨時係可能係農曆年之後就已經係透過視像嚟做節目㗎喇喎。 係啦，團年飯都可能仲食到，但係新年之後真係冇乜印象啦已經。 係啊，咁所以今日好唔同嘅地方呢就係、是、我哋真係真人演出囉。 係啊。 打真軍，我哋今日打真軍我哋嘅節目。個答案就係打真軍。 係啊。我講埋先，頭先我就係啊，我好後悔啊，戴咗一個靚啲口罩，但係呢就係聽人嗰個問題啦，太貼個鼻同埋個嘴啊！我而家覺得好唔習慣啊，因為我又戴住 headphone 啦，又戴住個口罩啦，搞到我有啲啊啲窒息感啊！我而家即係我又緊張咯，因為好耐冇翻嚟直播室啦，跟住個心我真係卜卜跳咯！我而家 同埋有一樣嘢係要挑戰嘅，因為咧即係以往啦，我哋嘅幾個禮拜咧都係錄咗音啦咁樣，咁然之後12點幾咧我都係有聽個節目嘅，但係嗰個狀態咧就係你瞓喺張床上邊，然之後就開住個電話，然之後聽節目，但係當我 做翻個聽眾， 係啦，做翻個聽眾，但係當我緊張翻嚟嘅時候，我覺得死啦！12點幾翻嚟做 live 喎，我會唔會突然間做下咧瞌眼瞓，或者咧個人咧唔知浮咗去邊啊？因為太眼瞓啦。 係啊，嗱，因為頭先我哋上一首咧就私分噶嘛，即係平常我哋翻嚟做 live 嘅時候咧，即係永遠都會見到佢噶嘛，係咪先？咁、 啊、 但係今日佢就第一句同我講就話 ，Brian， 我係咪要同你講聲新年快樂？因为我哋好似新年都冇见过，你明唔明啊？农历年啦，我当然讲紧系。 要斗翻封利是添啊！ 但我话可能系我哋圣诞都未见过，你应该同我讲 Merry Christmas 咯。O、okay, K， 打真军嘅自己人啊，咁啊，希望呢几个月嚟打都即系过得平安啦。咁、今日嘅疫情好似系新增13个嘅，希望继续大家少落去啦，继续少落去啦。咁但系都希望大家唔好掉以轻心啊，因为即系疫情呢样嘢咧非常之反复。超乎我哋想象嘅 ，OK， 咁但係咧，即係我都想 update 一下大家，因為我琴日咧無啦啦收到一個朋友嘅電話，咁佢都我都好耐冇見佢啦，自從疫情之後咧，但係都冇乜點樣見朋友噶啦，都係斷六親嗰只嚟噶啦， 頂多喺 Zoom 度見咯，唔 係咯，屋企人都好少見啦，咁突然間佢話：，阿 Brian 啊，我可唔可以 call 你？有啲嘢即係要問一問你，咁就係都上過嚟我哋節目噶啦，因為佢啱 come out 嘅時候咧，都係上過嚟我節目嘅，咁就係 Vinci 啦，就係黃燕姿，咁佢又 call 我，咁佢話 ：，Brian， 我想問一問你。其实而家香港嘅即系已婚嘅同志伴侣咧，系咪可以合并报税嘅？ 嗯， 我话系啊，你唔知咩？因为嗰阵时系即系高级公务员啊，梁振刚嗰单案判咗之后，其实嗰个裁决系咁噶嘛。 系， 只要你同阿梁振刚嗰对 couple 嘅 case 系一模一样， 在外國註冊的話，其實已經可以共同報稅了。 嗯， 那但是阿編說今年我報了了，我不知道，但是後來我上到去就是稅務局的網頁，然後才知道原來真的明文寫在這裡，但因為沒有大肆宣傳，好鬼低調，咁大家都明點解低調噶啦，因為今次似乎都係萬般不願意，然後先要改 policy， 因為個司法覆核最終咧係終極勝訴啦，喺呢個終審法院係咪先？咁所以既然都唔係佢自愿想改，咁於是我低調處理啦。咁所以咧喺呢度咧，我就想同大家咧正式交代一下稅務局點樣講。 嗯， 嗱，那個網頁咧係咁樣講嘅，佢話同性婚姻現被視為有效婚姻，任何已婚人士，不论其婚姻是异性恋婚姻啦，或者是同性婚姻，均有权与其配偶咧，就是共同选择合并平税，又或者系个人入息课税，并有权根据此条例咧，系就其配偶申索免税额，又或者系税项扣除。Yes， yeah， OK， it's written in the book， OK， 咁所以提醒大家啦。若果你好似阿 Vinci 咁咧，即系迟咗啦，已经系交咗啦，唔紧要。咁而家佢问紧评税主任咧，应该有机会咧系可以再重报过嘅。 嗯， 哦， 系啦。咁所以若果大家系漏报咗，而你个 case 咧亦都系好似无论梁振刚个 case 啦，又或者系阿 Vinci 个 case 啦，因为 Vinci 大概系好几年前啦，即系其实喺加拿大，如果冇记错， 2016年喺加拿大， 系啦，喺温哥华注册噶嘛。咁所以若果你有外国嘅一纸分书啦吓、，OK， 咁就其实已经可以申请噶啦。喂，悭好多噶， 梗系啦，个人报税，我即系咁多，我暂时未结婚啦，咁即系每年翻嚟香港做嘢之后咧，即系报咗咁多年，哇，即系每年收到嗰张税单啊，真系都几肉 赤。唔系，但我听闻话加拿大嘅税其实仲劲过香港噶。 加拿大嘅税系啊，但系 你应该惯咗先啱。 因为翻到嚟香港收入高咗， 哦，系啊，咁你要请食饭啦，原来你收入真系高咗咁多。 系啊，因为系咯。讲唔到嘢，搞到我 系咯， 系咪衰？ 而家食肆又可以放宽咯，而家我哋三个都 OK 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 多过四个就唔得啫， 系 咯，系咯，就咁决定啊， 休养下先，系 啊，你咁样就忍，你仲叫佢休养，你唔系应该祝佢可以快啲好到我哋食一餐嘅咩？你有冇搞错你？ 系啊，不过 Maggie 都话佢近排食素啊嘛，开始咁我哋都可能都要转一转咯，同个口味，我哋出去食饭嘅时候， 同埋佢出咗院啦，大家知唔知噶？ 知道啊， 啊， 系啦，咁但系佢个人嘅病人私隐嚟噶嘛，费事扬咁多啦，都可以自己讲啦。咁但系都应该都即系长走尾嘅，咁所以而家佢安在家中啦。咁但系都要定期翻去即系医院度即系检测啊咁样嘅。咁、祝佢即系快啲痊愈啦，咁然后就可以即系回归我哋自己人嘅大家庭啦。 系啦，健健康康啦。咁啊，话说咧，其实咧喺个零两个礼拜之前咧，我真系咧有少少放宽嘅情况底下咧，即刻就入戏院去睇戏。咁啊，前一排讲紧咧就系《名利不菲》呢一套嘅 BL 动漫咧，终于咧都真系可以喺戏院度上去睇啦。咁样 系啦，我都有啲朋友听日会睇《Tenet》。 哇！ 喺 IMAX 呢个我都想睇、啊。 但系而家我想知道，而家入戏院咧，佢都系仲系分开隔住坐， 可以系两个人一齐坐，然之后要隔开啦， 一定要隔开噶嘛， 同埋唔准饮食。 唔准飲食， 冇得食 popcorn， 同埋即係其實你買咗個飛嘅話咧，其實佢已經係自動幫你隔咗噶啦嘛。因為我好耐冇入戲院睇戲。 當你要揀位嘅時候咧，其實佢有好多位已經 block 咗噶啦，所以你可以揀嘅話真係唔多嘅。即係譬如好似我上次去睇嗰套動漫啦，咁然之後你發現咧，可能我當咧戲院可以坐到50人嘅時候咧，佢頂多坐到20多 嘅 啫。 嗱，不過我覺得呢個措施咧，對於嗰啲咧未 come out 嘅 couple 咧，你知好多啲未 come out 嘅 couple 咧，即係出街拍拖咧都要前後腳噶嘛。咁但係而家呢個 policy 嘅時候，你入到戲院已經幫你隔咗啦，你唔使擔心。 好安全。 係啊，你哋唔識㗎啦咁樣。 不過咧，我想講翻咧，即係我去入去睇呢個 BL 嘅動漫嘅時候咧，咁我同我另外一個女仔朋友去睇啦。咁呢一個咧就唔係我女朋友嚟嘅，咁有個好 friend 嘅女仔朋友，我哋兩個都會睇 BL 嘅。咁、然之後我哋喺度諗嘅時候，究竟喺個戲院裏面咧有幾多自己人會去睇咧？係啦，咁同埋究竟會唔會都多男性去睇嘅咧？因為呢一套嘅《名利不菲》咧，其實之前喺度講到咧係一個三級嘅即係動漫嚟啦，咁裏邊都有啲情慾嘅描寫咁樣。 所以我都想睇嘅，其實 係啦。咁跟住咧，我哋去到戲院，因為我哋睇早場添，10點朝頭早去到戲院。哇！我發覺啊，全個大堂裏邊咧，全部都係女性嚟噶。咁仲要有啲咧係好悉心打扮咧，就好日本嘅卡哇伊 QQ 嗰啲咁嘅樣嗰啲嘅女仔啦，咁樣可能捧住公仔去睇啦。咁入到戲院，我真係即刻望啦，成個戲院得一位男士。 咁佢係一支公啊。 定係拍住拖去咧？ 因為咁巧咧，佢就 佢以為真係有嘢睇啊！ 唔係啊，我覺得嗱，首先第一樣嘢， 咁神心，神咁早睇早場， 睇早場 睇到黑咗啊！ 以為淨係雞可以做第啲嘢。 首先第一樣嘢咧，我係好欣賞呢位男士嘅。點解咧？因為咧開場前咧，我哋兩個一齊坐噶嘛，咁同佢一齊嚟嗰個咧係個女性嚟嘅，憑佢哋嘅對答咧。我哋直覺上佢哋係一對夫婦嚟嘅，咁、然之後咧，首先第一樣嘢我好 appreciate 佢㗎，即係朝頭早十點鐘同你嘅太太或者疑似太太啦一齊嚟睇一套動漫嘅 BL 喎、 因為而家好多嘢都好有可疑嘅，你唔知點解要早場係陪咗一個女人去睇咧？隨時嗰個唔係證人嚟嘅。 咁總之有 咪先？ 係啦，咁咁。 可能佢其實係睇咗好多場㗎啦，琴晚就午夜場，跟住下晝又一場，所以睇到要瞌著咯。 咁但係咧就係啦，就因為咧全場咧都係一啲好中意 BL 嘅一啲女性觀眾啦，唯獨是得佢一個男性啦。去到場戲，我諗大概係三分一度啦，突然之間聽到。好大声，咁样样喎。咁然之后咧，就好明显啦，佢系瞓着咗觉，同埋扯咗鼻鼾。 哎呀！ 咁然之后，佢身边嘅女性朋友就拍一拍佢啦，就然之后再听到一个好大力嘅转身嘅声音。 From 系，然之后就哦，原来你瞓着咗。 系几多生意 fact 话好啊？ 系啊，咁即系都啊都，我唯有咁讲句咯，好好佩服你同你嘅女性朋友一齐嚟睇咯，好欣赏你呢一点咯，就算自己睇到瞓着都要睇咯。 咁你覺得套戲點咧？ 套戲其實我中意睇嘅。咁你話裏面係咪有好多情慾場面咧？係有。咁但係因為礙於咧，即係其實你睇呢個漫畫版咧，又或者睇個動漫版咧，其實喺一啲嘅好重要嘅部位咧，佢哋都係作出一啲嘅修飾同埋修改嘅。你要憑你嘅想像去搭救嘅。 咁你作為一個 BL 迷咧，你覺得即係睇呢一個即係漫畫版咧？加少文字同埋加自己想象，到而家搬咗上銀幕，另外一個 media 變咗另外一個媒體，即係嗰樣嘢應該 3D 好多啦，係咪啊？但係對於 BL 迷嚟講，其實邊種 media 好睇啲 咧？其實我覺得兩樣各有各好睇嘅地方嘅。咁啊，當然啦，即係漫畫版咧，你會即係更加多嘅想像空間，你可以去諗或者去揭嚟揭去啦。咁但係咧，如果動漫版咧，其實好。即尤其是講 BL 咧，係好在乎究竟嗰個聲優咧配得好唔好。我哋今次咧，即同我另外一個好中意BL 嘅即朋友一齊睇嘅時候咧，都覺得咧主角嗰兩位聲優咧，其實係配得好好嘅。 識唔識㗎？係咪名人嚟㗎？ 唔好記得個名添咯，呢個咁但係譬如裏面有一個角色咧係叫白木鬼啦，我就覺得佢配得好好嘅， 係 因為有啲你知啦，即係尤其是我上一次講咧就係香港都有二次元嘅創作用廣東話咧去配翻個預告片嘅，咁其實佢哋都好用心機去配㗎，咁但係咧即係始終可能有少少咧格格不入嘅感覺咧，又或者可能你覺得佢係一套 BL 嘅動漫，所以你可能有一啲聲咧你突然間係轉得太過溫軟啊。咁但係如果即係用翻日本嗰個聲優去睇翻嘅時候咧，咁其實兩者咧都配得好好嘅。 嗱，講呢個配音啦，因為咧啱啱上個禮拜咧，本地一位即係陪住我哋成長嘅一位演員啦、藝員啦，以及係即係配音員啦，就係阿炳門啦，即係譚炳文咧就離世啦咁樣。咁突然間勾起我好多回憶嘅，因為你細個嘅時候咧，我嘅細個同你哋唔同啦，我明㗎啦，唔使講。咁咧就即係譬如話一個七十年代咧，係好多本地嘅電視劇咧，即係全部係歐西片啦。嗰啲什麼 Dallas 啊、Dynasty 啊、Six Million Dollar Man 啊、無敵鐵探長啊，仲有就係神探俏嬌啊 ，OK， 好多都係譚炳文有份配噶嘛，同埋嗰陣時嗰個年代嘅配音員咧，佢哋係由佢哋本來就係藝員兼埋呢個配音員啦，配得好好嘅真係， 因為好有戲咯， 好有戲啦，同埋夾咗型咧，你夾到咧，我真係以為花拉科西係識講廣東話嘅咯。即系夹到嘴型系塌塌陷噶，咁所以我真系觉得即系非常之好。嗱，配音系一样嘢啦，即系煲幕员又系好考功夫啦。体育嘅评论员，你知唔知道其实而家好犀利嘅？大家记唔记得今日系咩日子啊？ 9月13号， 十二啊？ 哦，九 月你哋唔好咁政治正确好嘛？星期六啊？ 9月12，哥哥生日咯。 哥哥生日啊嘛，系咪先？ 系。 你知唔知道我今日突然间有人咧传咗一段片俾我，就系、是、本地一间有条线嘅电视台咧，就系、 是、 报道咧，报道咩咧？嗱，当然我又唔识啦，我真系唔会睇波噶嘛，系咪先？佢就系报道咧，法国嘅甲组足球联赛。个赛事打成点咧唔重要，大家听下佢点样评述咧。 法国甲组足球联赛，波尔多主场同里昂踢成0-0。林普斯报道。 睇住奥达维奥上前接应，里昂嘅迪比拒绝再换，从后整跌人就唔啱嘅，不知道何时才再有对手，不如又是肩并肩啦。而你啊挥挥手，佢啊眨一眨蓝眼睛，迪比为你嘅罚球都只系同呢个机会讲再换啫。换边之后，里昂嘅攻势有如一阵不羁的风，即使若詹安达神嘅射门被挡到，都可以让风继续吹啊！迪比嘅角球，队友都不忍远离，偏偏第一下被高斯迪拍走咗。罚球机会又是风再起时啦，但干尼特距离入波都是这么远那么近。里昂之后嚟一次右路传中，不过离开禁区的时候留低了个波，希望下次接应到那个是你啦。波尔多的白赖安为了阻止对手就用晒左右手，犯规过后咪又换嚟落寞寂寞的一个夜晚。对手有潇洒的他艾奥雅搭过多少弯才找到机会起脚，咁辛苦都只是中柱，不知点算好了。两队踢成零比零，大家都赢不到波的心情又有谁共鸣呢？有线电视记者林普斯报道。 大家记住呢位有条线嘅电视台嘅体育评述员，佢系林普斯啊，系咪好劲啊？ 非常厉害！我完全冇听到嗰个赛事发生咩事。 系啊，我都冇啊。我就想问一下咧，即系嗰个有条线嘅电视台啦，嗰、那个即系体育嘅评述员啦，报完之后用咁嘅方式报完之后咧，佢会唔会俾人照废嘅咧？ 应该。 該唔會啩，但我好想知道究竟係咩年齡層嘅咧？ 我覺得其實趙費德尼咧應該係表揚佢先啱咯。 冇錯啊， 即係一個咁悶打成0-0嘅法國甲組足球聯賽，你想有人睇曬你成個報導嘅話，應該用呢個方法報導咯。 冇錯啊，係啊，嗱，今個禮拜啦，我哋終於回歸直播室啦嚇，咁啊，所以呢一個即係請嘉賓呢一個嘅禁令啦，亦都解除咗。我哋今晚終於有呢個嘉賓啦，我哋今晚嘅嘉賓咧係一位好知性嘅青年。因为佢就叫做知性青年， 系啦，嗱，知性咧，好多人都其实唔识知性呢个字点解嘅，都几旧嘅一个字嚟嘅。咁啊，通常嚟讲 intellectual 啦，系咪？咁但系咧喺呢个自己人里面嘅知性咧就唔同啦。我哋今晚咧其实系将我哋嘅 let's talk about sex 咧系提早咗，同埋拉长咗。知性就系话知性啊， 冇错， 系啦。即系 know about sex 啊， 冇错。 All you want to know about sex， 咁啊转头咧就可以慢慢讲啦。吓，呢位知性青年系乜东东严西聪咧？咁转头十二点半钟新闻报道翻嚟之后咧，继续喺自己人。今日我哋打真军真人演出系100% live 嘅。冇做咁多月之后咧，我最怀念嘅系呢六下嘅报时信号啊！ 午夜12:30，香港电台由郭荣兵报道新闻。一架洗街车同一架九巴寻日下午在深水埗相撞，最少24人受伤。64岁洗街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事发寻日下午4:多，根据网上行车记录仪片段，涉事的6号线九巴驶到元州街同桂林街交界的时候，原本停泊在路口的洗街车突然加速。拦腰撞向九巴右侧车身，发出巨响。意外之后，多名伤者坐在路边等候治理，全部人清醒送院。警方表示，事发的时候，九巴因为路面状况慢驶，会巡路面状况、洗街车有没有超重，以及司机驾驶态度三个方向调查。九巴事后派人到场支援，并到医院慰问伤者。表示会配合警方调查。死因庭日前一致裁定15岁少女陈燕林死因存疑，警方向死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期望早日走出伤痛。去年曾经指陈燕林死因无可疑的警方在社交网站表示，明白公众对案件的关注，一直重视和从多角度积极调查。对于坊间指遗体火化过程仓促是为了隐瞒证据，更加有人质疑死者亲属的身份。警方说有关传言是恶意，并且与事实不符，表示遗体处理是由死因裁判官签发火葬令而授权，绝不存在擅自火化。警方说留意到有证人在死因聆讯期间才表示希望出庭作供，再次呼吁市民如果有消息提供可以联络警方，警方会仔细研究死因庭稍后颁下的判词，以决定适当的跟进工作。普及社区检测计划至今有大约166,600人登记检测，完成检测的样本大约有1,616,000，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成员邓艳勤认为，香港市民十分支持计划，支援队收到很多市民送上心意卡、花篮、果篮等。邓艳勤表示，目前工作很顺利，已经完成阶段性工作，有信心可以安全完成检测。来自福建疾控中心的邓艳勤说，600人的队伍分成10多组，初时每日两更，每日工作12小时，工作强度非常大和辛苦。部分人非常疲劳，出现肌肉酸痛，甚至手部和膊头受伤。其后改为1日3更，更加部分人为了提高检测率，坚持8小时不进食，甚至着尿片连续作战。在台湾，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将率领国民党代表团参加两岸海峡论坛。大陆央视旗下央视频形容王金平参加海峡论坛是求和，引起国民党不满。国民党主席江启臣说，事件对两岸交流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更何况对于努力追求和平的人来说更加践踏尊严，他们绝对不接受，要求大陆方面先道歉。 江启臣强调，海峡论坛是交流场合，国民党绝不会为了参加而参加，认为交流亦都必须在对等尊严的前提下进行。被问到国民党是否有不参加海峡论坛的打算，江启臣说不排除任何可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30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间中有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基本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家宪法制定，在1990年4月4日正式颁布，为实施一国两制提供宪制基础。 我知道基本法在1997年7月1日正式生效，今年是基本法颁布30周年。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基本法亦保障我们的权利和自由，令香港保持繁荣稳定。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时事机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依家由 Tanner 为你报道一次 Gaily News。 在台湾，日前保守团体针对教育部推动国民中小学新生证书与阅读推广计划，在书单当中有《国王与国王》这本书，家长团体质疑是急住要灌输学童认识同性恋，进而影响学童的认同。对此，台湾同志咨询热线协会呼吁反同团体莫再以保护儿少之名而行歧视之实，学童的最佳利益应该是为他提供一个多元具人权意识的学习环境与资源，而非忽视儿少同志的存在。台湾同志咨询热线协会曾经针对150位同志朋友做调查，访问同志朋友是几时意识到自己的同性情欲，其中国小以前就意识到自己对同性有感觉的就高达 50%， 但超过一半的同志朋友都要等到大学成年之后才敢向人出柜，表明自己的同志身份。台湾同志咨询热线协会指出，将会要求各级教育主管落实性别平等教育相关课程，应该涵盖情感教育、性教育、认识及尊重不同性别、性别特征、性别特质、性别认同、性倾向教育及性侵害、性骚扰、性欺凌防治教育等课程，以提高学生对性别平等意识，先至是让每一个学生在自在平安的成长当中学习。赵释之一向关注同志平权、推动同志分权等等的议题，他在2008年成立相信爱基金，今个月基金推出手机 App Voice Out， 帮助 LGBT Plus 和弱势社群等被歧视的人可以发声、聆听和举报歧视事件。赵释之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提到，在去年6月开始发觉世界越来越不平等，越来越需要一个渠道给弱势社群去发声，而网上世界就比较容易讲出心中的嘢，而佢亦都话香港系冇一个政府部门去讲呢一啲歧视问题，平机会只有嗰4条法例可以 cover， 同志嘅议题佢哋又处理唔到，一定要透过法庭先至可以处理得到。过往赵释之收过唔少嘅 cases， 除咗同性恋歧视，各种家庭岗位、种族、性别歧视嘅个案亦都有。佢话好多人唔知道应该点做，佢哋有一班嘅义工、法律团队跟进、转介。希望可以帮到更多的人。这一节的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唔该晒 Tanner 啊。嗱，头先咧，我哋大半之前咧就播放咗咧一个体育旁述员啦，趁住喺呢个哥哥嘅64岁生忌嘅时候咧，用一种好特别嘅方法，好有创意嘅方法嚟到去广播啦，令到嗰场咧本来好闷嘅0-0嘅赛事咧，都变成系哇，突然间连我啲唔睇波嘅人都觉得好波。 讚人熱淚啊！ 係啊，即刻即係完全有曬畫面喺個腦裏邊啊！咁原來咧呢一位嘅朋友咧，即係多謝阿監製提醒我哋啊！原來阿林普斯咧，以前係我哋嘅同事嚟噶。 原來佢以前係一台嘅同事嚟嘅喎。 係啊， 我真係唔知喎，因為其實就算係同一電台咧，一台同埋二台都唔係好熟嘅啫，有時。 同埋你知啦，我哋有時即係都十一點幾先翻嚟噶嘛，而即係以往做 live 嘅年代，咁跟住就係啦， 係咯，咁佢以前一台咪都係講波噶啦。 哇、哦，呢、這個真係唔知喎。 係啊，我哋問下監製先嚇。咁所以都係 made in RTHK 啊，所以咁有水平啦，係咪先 ？OK， 嗱，言歸正傳啊，頭先咧喺 Gaily News 上面 ，Tanner 提到有關即係喺台灣方面嘅性平教育啦。 係。 OK， 咁我覺得喺亞洲嚟講咧，其實喺台灣方面咧，性平教育咧係推薦得咧算係最快，雖然都遇到阻力啦。 嗯 ，OK， 咁但系就即系嗰本咩话《国王与国王》都俾人嘈啊嘛，我嗱，如果我要嘈咧，我就会觉得咧，深深阶级啊，国王唔一定要配国王嘅啫，国王可以配庶民噶嘛，系咪？可以配男庶民甲、男庶民乙噶嘛？ 咁但系国王会比较即系。royal 啲啊嘛，咁啊嗱，我有睇過個古仔，其實個古仔咧幾得意嘅喎，《國王與國王》呢一個古仔，本來咧原來就係講呢一個王子咧，佢就啊佢阿媽即係皇后啦，就安排咗佢嘅王子即係相睇，咁咧咁於是阿皇后咧就安排咗世界各地好多唔同嘅靚靚公主，咁就前嚟相睇，哎呀，但係阿王子咧都唔中意啊，唔合眼緣喎，咁跟住點算咧？ 佢中意咗佢誒側邊嗰啲隨從同埋保鏢係咪啊？ 原來咧佢就睇中咗其中一位公主個哥哥，嗰位哥哥就陪佢。於是咧就啊两情相悦就变成王子与王子就变成国王与国王啦，结咗婚之 后， 哦，好 cute 啊，其实 咁就 happily ever after 啦， 冇错，所以你话性教育几重要 咧？系啦，而家讲性平教育啊，因为除咗系性教育之外咧，亦都要即系宣扬所谓平等嘅意识，所以系性平教育啦。咁但系讲开咧，即系除咗台湾之外咧，其实今年咧喺英国方面咧都好重要，因为今年系第一年咧系真正喺中小学里面咧喺英国系加入性平教育， 系 点解？因为其实上年咧，其实系一啲国会议员咧已经系通过咗，但系通过之后咧，若果大家印象记得嘅话咧，其实系引起咗咧都少少轩然大波，又即系小插曲嘅。咁就系话说上年咧，有一班家长咧就喺伯明翰嘅一间，我唔记得系中学定系小学咁样啦，就系咧走出嚟示威，示威不特止，甚至就系要求咧将自己嗰啲即系小朋友啦喺学校里面咧唔好翻学，拉翻屋企咁样。 咁样， 因为好惊喺学校里面咧会即系讲有关同性恋啊呢啲所谓嘅性教育啦。咁但系反抗就话反抗啦，即系反对还反对啦。咁但系去到今年咧，其实真系落实咗啦。咁所以而家咧，就算中小学嘅所谓实施嘅性平教育咧，都系分我谂层次嘅。其實喺小學裏面咧，淨係話規定咧，上堂嘅時候一定要講咧，其實呢個社會同埋世界上面咧係有多元嘅家庭嘅組合嘅。咁但係去到中學嘅時候咧，就無論係性取向嘅教育啦，以及就係性身份啊 ，gender identity 咧，都一定要教。 哦， 你諗下香港。由我出世啊，读紧啊呢个小学嘅时候啊，都已经系冇性教育噶啦，我都唔知道点解去到今时今日，我系懂得咩为之系性嘅，其实都系一个奇迹嚟嘅。 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如果要即系认识呢个性知识咧，好多时都系睇杂志嘅，即系例如已经即系而家唔存在啦，叫 Yes 啦，即系 唔系姊妹咩个本？ 我系睇 Yes 嘅， 哦，你系睇 Yes 嘅， 系我个年代系， 我系睇南宫夫人嘅。 哦 ，OK OK， 系啦，咁里面有个男环节就叫 Miss Sex 嘅，咁就喺嗰度咧就学到好多性知识嘅。咁但系即系 嗰个 Miss Sex 都可能系邵国华嚟嘅啫。 啊，又 真係梁繼章嚟 嘅，但係佢哋都冇講一啲即係同關於同性嘅性知識咯。 係啊，因為佢哋三個都係直仔嘛。 係啊，但係我諗而家嘅新世代咧就好唔同啦。而家嘅新世代幸福好多，即係佢哋要學到呢啲嘢咧。都有好多選擇嘅， 你都好啊！有雜誌睇，我嗰個年代咧，性教育喺邊度嚟呢？就係因為咧，我係讀女校啦，咁啊去到咧五年班嘅時候，我好記得嘅，就係、是、有一個衛生巾嘅公司。因為要過嚟 sell product， 所以佢就要夾硬俾咗一個性教育我哋，咁然之後就教大家究竟點解要用衛生巾呢？呢、這個就係我當年嘅性教育啦。 唔係咁，我哋以前都經歷過嘅，即係總之初中嘅時候就分開男同埋女咁樣咯。咁但係死啦！你諗下，即係性教育即係停留喺咧要分隔男女學生，然後教你用衛生巾。就係、是、咁多， 同埋嗰陣時係有一個即係呢一個咧， 同埋教教我識呢樣嘢做咩啫？What's the use？ 但係其實真係要知嘅，因為我記得咧，好 多 friend 都會用嘅。 之前咧，我曾經聽過一個細路仔男仔係講嘅，佢問咧點解女仔衛生巾用嘅時候嗰、那個顏色唔係藍色？即係出牌出嚟嘅嘢，點解唔係藍色係紅色嘅咧？ 哦，係啊，係啊，我都有呢個疑問啊！細個嘅時候， 因为睇广告咧，全部都系用蓝色液体噶嘛。 你睇得蓝血人多 咩啊？广告系用蓝色液体嚟表达噶，真系 冇错。 我都有呢个疑问啊。 你真系好纯真啊。OK， 嗱，今日咧就言归正传啦。咁我哋讲咁多个引子系讲咩咧？就系真系讲性平教育，因为咧即系本地真系冇嘅时候咧，其实大家就要透过即系不同嘅途径去认识啦。咁有阵时咧，好容易喺网上面见到嘅嘢咧，真系未必全部系真噶嘛吓，亦都有啲系以讹传讹啦，有啲可能系 fake news 咁啦。OK， 咁但系今日咧，我哋有一位朋友咧，虽然年纪轻轻啊，咁但系似乎佢嘅 background 咧。都令到佢相當之有說服力咧，可以同我哋真係講下性平教育嘅，因為咧佢都算係本地嘅一個即係新進嘅 KOL 啦，係咪？ KOL， 幾何中意啊 ？KOL 啊 ，OK， 嗱又係自己人啦 ，OK， 咁啊佢自己有個 IG account 嘅，咁大家若果有 like 過佢 follow 過佢嘅話咧，咁佢嗰個綽號就叫做知性青年。 欢迎佢， 系啦，佢艺名都系知性系嘛？ 系知青 啊，知青，哦，知青，sorry， 知青 ，OK， 欢迎知青， 大家好 ，OK， 嗱，咁啊，今日捉佢上嚟啦，因为其实就都，我觉得我都睇过你嗰啲 video 啊，咁描过下，我觉得即系几得意嘅，即系嗰得意咧，我就觉得我系好谂下，如果我后生嘅时候咧，首先我后生嘅时候冇互联网啦，系咪？咁但系后生嘅时候，就算啊学校里面有性教育咧，都唔会系呢一种嘅性教育嚟噶嘛，因为你真系用翻后生仔啊，而家比较潮啊时髦嘅方法同佢哋倾偈。系啊，咁于是乎咧，唔系嗰只即系教训你啊，唔系临床心理学家啊，唔系即系性博士啊嗰只咧，即系好似你，好似一个朋友同你吹水咁咯。咁我觉得好好嘅，即系反而令到大家有心机去听啦，又觉得有趣味啦。咁点解你无啦啦会做呢样嘢？ 其实咧，即系实不相瞒呢样嘢，一开始咧系一份功课嚟嘅，我自己讲嘅都觉得有啲惭愧。咁事源就系我即系因为工作关系咧，有啲时候都会接触到啲朋友、就是，就系有一啲性方面嘅疑难咁样啦。咁所以咧，我就即系本住一个不断求进嘅心咧，咁我就早几年就走咗去呢、這个进修下咁样，咁啊读一个性教育嘅证书课程。咁、那個課程咧就到尾聲嘅時候咧，就要我哋每個人都交份功課咁樣嘅。咁當時我就諗啦，我做咗幾廿年人啦，已經交咗咁多份功課，即係為交而交咁痛苦。都就係三十歲，我一定要做啲嘢咧，就係、是、即係好似有意義翻少少咁樣。咁所以我就同自己講啊，最想做啲咩咧？咁啊搞咗十幾年機，就不如玩下啲即係同啲機率有關嘅嘢做下啦。咁所以 基建工程我哋 係做下啲基建啦咁樣。咁望翻轉頭就覺得香港好似頭先大家講話，即係其實啲性教育真係好缺乏嘅，尤其是對於男同志咧，基本係唔存在嘅，就係冇嘅。咁所以。我自己嗰時就諗啊，不如我就試下去做呢樣嘢啦。咁於是就開咗一個，一開始係 Facebook 嘅專業先嘅，咁就試下做男同志嘅性教育啦，咁樣咯。 係啦，嗱，我覺得好睇嘅。點解好睇呢？因為其實我覺得咧，即係個大前提咧，你真係希望係傳遞緊一啲即係所謂正確嘅性知識啦。咁但係因為你透過呢個平台，嗱，因為我哋做即係大氣電波啦，咁始終受限於即係廣播局啦，咁變咗講嘢方面咧，可能要藉傳統啲嘅方法啦，步步為營啲嘅方法啦。咁但係喺網上面嘅世界，暫時就未有呢個枷鎖嘛，即係變咗啊！我覺得你又講得好點講咧？好 straightforward 啊，即係冇迴避啦，又好有趣味性啦。即係例如你講到話，男同志同一般嘅男士可能都會咧間唔中遇上咧，即係有關即係勃起嘅問題嘅。咁我睇嘅時候，我覺得啊，你又真係講得好直白嘅喎。同埋我從來冇見過一個人咧係一路係剝住呢個香蕉一路講呢個 topic 啦，而係嗰樣嘢我覺得唔淫褻嘅喎。但係反而覺得真係啊幾 Q 嗰件事， 我咧即係要俾啲即係聽眾咧，即係 visualize 下啦。又可能大家未 follow 知性青年嘅咧，大家可以 follow 下就會知㗎啦。亦講一單咧，其實我比較深刻印象咧，就係復活節嘅時候咧，阿知青咧就搞咗一個 special， 就係、是。講呢一個復活節，就咁啊牽連到復活蛋啦，咁就因為復活蛋咧就可以楞到咧，叫大家點樣可以檢查一下自己嘅 睾丸， 冇錯啦，即係呢個部分啊，我又覺得幾有趣喎，仲有啲嘢睇喎，即係啊見到佢 有啲咩睇啊， 見到佢入浴室沖涼咯， 其實就冇嘢 冇嘢睇嘅， 有嘢睇都有一啲好有趣嘅知識，咁即係 唔係唔係，我可以講得多少少咧，因為令到大家咧即係會有啲其他嘅遐想啊，佢就喺浴室裡面咧。冇噶，冇嘢睇噶，全部冇三级噶。咁但系佢就即系完全系回到去开头嗰个引子，就系从呢个复活蛋开始。佢就系拎住两只复活蛋咧，嚟到教大家点样去检查自己嘅睾丸。 你呢个 佢嗰个孵蛋铺咗好耐嘅。 我揾嗰两粒孵蛋都揾咗好耐，因为要揾两粒啱 size 嘅孵蛋系好难嘅，话因为太细又太大 的。哦，根据你嘅 standard 啫， 我望出嚟几大嘅、 啊。其实 嗰、那个孵蛋 系啊，好多人嘅 size 都系好唔同噶。 check 完发觉太大，可能有啲问题要睇睇医生啊。 系咯，咁但系我觉得啊，如果就咁有趣味性嘅方法嚟到讲性嘅话咧，尤其是若果譬如话你嘅对象系啲年轻人嘅话咧，你就会即系吸到佢哋嘅眼球啊。佢哋真係會睇落去咯， 呢個都係即係我諗我做嘅時候，即係其中一樣要成日喺個腦入邊諗嘅一樣嘢，就係點樣可以將性嘅嘢講得係精准之余，但系又吸引到人，因为我估即系好似头先大家讲咧，即系讲紧其实香港嘅性教育咧，唔知大家知唔知道政府嘅性教育指引咧，其实系1997年嘅，廿几年嚟咧系冇更新过嘅，咁啊一路都系即系好旧嘅嘢啦，咁所以其实即系你可以想象年轻人听埋晒啲咁闷嘅嘢咧，根本冇心机听啦。你问翻我自己性教育嗰时，我学过啲咩，我都系冇兴趣听咁啊。咁所以即系点样可以有趣啲？呢、這个成日都系我自己谂 好啊。嗱，不如讲下你嘅 portfolio 先啦。头先你讲到你即系少少。嘅一啲即系专业上面嘅即系 portfolio 啦咁样，咁但系头先我哋讲开就话我哋嗰个年代咧，我哋接收嘅性教育系点啦？即系譬如话 Simon 佢话即系最原先接触性教育咧就系 Yes Magazine， 你咧你系咩年代？ 我都系 Yes Magazine， 你都系嘛？ 我都系青年啊！ 我都系 Yes Magazine 嘅年代嘅，其实我咁就系 你谂下，我哋前面 Yes 荼毒咗几多年轻人 ？Yes 系好阔嘅年代嚟嘅，我觉得真系。咁我自己都回想翻嗰阵咧，其实系应该都系小六、中一咁上下嗰啲年纪，就学校又系教下性教育咁样咯。我嗰时系男校嚟嘅，咁所以就冇男女分班嘅问题啦。但系讲嚟讲去嗰啲嘢都系嗰啲。叫你唔好搞大個肚啊！之前處理嗰啲咩嘅嘢啦，咁基本上都冇乜嘢好學到。 係啊，因為我哋作為男同志嘅時候，我哋更加啞咗咧，又係關我咩事咁樣啦嚇。 係 嗰時可能啱開始意識到啦，咁咧學校無謂嗰啲咁樣嘅，但係即係會有少少覺得。即係冇咩實際嘢袋落袋咯，即係佢講好多即係女性生理結構咁，其實又真係唔好關我事咁樣啦，咁樣咁所以就即係變咗其實都係聽咯咁樣。 係咯，同埋我即係我唔知道今時今日嚇，即係無論係大學啊，即係甚至係中學嘅即係性教育啦，會唔會即係？主動同你講即係安全性行為咧，定係連性行為都係仲係停留嗰只，就係中學生就即係不應談戀愛啊，婚前性行為最好避啊，即係其實係所謂嘅性教育係 no sex 咯。 嗯，我估而家咧，其實即係托賴就好多機構啦，好多 NGO， 其實佢哋開始入學校去做一啲性教育嘅嘢，咁所以其實都開始帶到多啲新啲嘅嘢俾學校啊學生咁樣嘅，咁所以安全性行為應該都其實係會講嘅 topic 啦，即係性預防性病啊等等啦，咁但係其實好似頭先啊。講到即係台灣咧，其實講緊嗰個性平教育啊，或者佢哋嗰邊講緊嘅嘢已經唔淨止係講性病啊、避孕嗰啲嘢，而係講緊即係兩性平等啊、尊重啊、點樣預防俾人性侵啊，諸如此類呢啲 topic。咁喺香港咧係又係好難講嘅，咁啊特別係有啲學校可能又加上自己有宗教背景啊等等咧，其實又更加難去講一啲比較佢哋覺得可能前衞啲或者開放啲嘅 topic 咁樣。 係咯，嗱。但系嗱，因為我知第私底下知道其實你嘅正職係咩啦，嚇咁亦都即係尊重嗰個私隱問題啦，咁我就即係不方便喺度講啦。咁你都係一個專業人士嚟嘅，你嗰份職業咧，亦都係同呢一個即係所謂性嘅 counseling 亦都係有直接關係啦。咁所以做呢個 IG 咧，其實基本上咧，就真係學以致用嘅。咁但係嗱，你作為一個 gay man 啦，你而家 come out 咗啦，雖然我覺得今時今日 come out 唔係一件好大不了嘅事啦，咁但係你又做一個咁樣嘅平台，去用一隻咁有趣味性去。有嗰句就讲嗰句嘅所谓性教育嘅时候咧，尤其是系针对 LGBT 咧，你唔惊对你嘅工作有影响嘅咩？ 其实都有谂过下嘅，不过即系我唔知道，我自己成日都有个感觉咧，就系、是、觉得即系直人嘅世界咧，其实好似冇咁容易同我哋有咁多嘅交往、交集咁样。 系啊，即系等于咧，我哋访问咁多年嘅嘉宾咧，个嘉宾上到嚟嘅时候，讲啦，本来唔谂住讲噶啦，反正都咁夜冇人听，个个都觉得我哋节目系冇人听嘅咁样咧。 我都有呢个谂法， 咁就觉得系过得骨噶啦咁样。 我就系觉得我自己咁摆出嚟都冇人睇噶啦，我成日都觉得都冇乜人睇噶啦。 唔系、啊，我头先翻嚟嘅时候望下你。 平均都有千几个 view 噶，唔少噶。 千几个 view 对于香港咁多人嚟讲就好少嘅啫。咁我断估，我即系啲熟嘅人， 你即系需要一个人去唱，你就通晒天噶啦。 断估我老细唔会真系睇啩，咁啊，除非佢可能都系自己人，咁冇所谓啦。如果系嘅，我即系本住一个本死无大害嘅心态咁去睇咁样咯。 系，咁但系我觉得佢睇咗，佢都应该唔可以出声咯。就算系私底下觉得好似吓唔系好啊，应该做啲咁嘅嘢啦。因为其实你做嘅嘢，你系即系用另一种方法去传递紧 sex education， 亦都同你而家嘅即系全职系有直接关系，亦都系同你嘅 portfolio 有关系噶嘛。 绝对系啊，绝对系，因为我工作上面其实都真系会遇到一啲朋友系会有一啲性嘅疑难啊吓，咁啊，咁所以其实即系当初点解话系一份功课就即系其实系同我即系工作系好有关系嘅，咁亦都正正系因为个契机，咁就觉得香港嗰个同志男即系咁性小众其实个资源系好缺乏嘅，咁好多时候即系嗰啲问题咧。啲時候你會見到，譬如而家網上好興一啲 secret page 啊，好多人匿名投稿問一啲問題啦，問嚟問去其實都係問嗰啲啊，問一千次、一萬次都係啲好基本嘅問題。咁所以我就會諗啊，咁如果有一個人拍條片擺低喺度，咁大家有需要嘅時候話嚇喺你 YouTube 打個關鍵字都揾到啊，咁我都覺得係件好事咯。咁所以就做呢樣嘢。 係啊，即係莫講話香港啦，即係 general 嘅即係 sex education 係即係欠奉之外啦，尤其是係針對於即係 LGBT 咧，我都唔係好記得我哋係點樣一路長大過嚟嘅。是吗零的、哦嗯、即是我说真的性教育啦专系针对男女同志的更加冇人会讲啦、 啊、 你提都不敢提啦、啊、你满脑子问题你都不知道应该问哪个啦所以譬如我成长的年代那个即叫七十年代啦那你间唔中会碰见在尖沙咀报摊有一些、啊、外国的程式小说啊不是咸书是真的小说、 嗯、 全部是字的冇插图那些那你买来看咯拿着本字典咯是我是咁样去接触性嘅其实。所以其实哇真係其实你諗下我哋全部都要 DIY 嘅喺性方面。 我都係啦即係尤其是我第一次呢即係对于男性呢有呢、這个幻想嘅时候呢其实我好驚啊因为从来冇人话帮我听呢一样嘢应该係啱定係唔啱。咁因为 都唔緊要可能被你幻想嗰个男人都好驚啦。 咁佢唔知 咁好 fair 嘅。 咁佢唔知嘅，我唔通幻想完话翻俾佢听咩？咁但系即系自己惊完一番啊，但系又唔知即系有啲咩途径可以揾到啊！但系而家即系新世代唔同啦，即系唔认老都唔得啦！哇，而家即系可能你上个互联网睇下知性青年佢咁多片咧，即系你想有啲咩都可以解答到你，同埋你啲 follower 有冇同你有好多互动咧？有冇真系即系会 PM 你即系问你啲问题嘅咧？ 其实都系会嘅，我估其实咧即系虽然年代唔同啦，但系咧我想象咧好多年轻朋友，特别系其实今时今日咧接触性知识嘅最主要渠道都系睇咸片啊，咁即系好似我哋当年啦，其实即系点样学翻嚟嘅呢啲嘢就系色情资讯啊，可能系网上啦，可能系即系书报之类咁样啦，咁所以其实当中吸收埋都好多古灵精怪。所以我有時都會收到啲問題，其實嚟嚟去去又係嗰啲問題啦。最常俾人問咧就係、是：喂，朱青啊，我啱琴日做嗰啲唔知乜乜乜乜啊，我會唔會中招噶？我會唔會有性病啊？會唔會有中 HIV 啊？之如此類咁。咁都其實都相當多比例係問呢啲問題。 係啊，咁所以我覺得越封閉嘅社會咧，其實變咗即係大家一定喺今時今日有途徑去接觸即係所謂性嘅知識啦。咁但係若果你唔俾一個即係所謂正規嘅渠道讓佢哋去接觸同埋問應該問嘅問題嘅話咧，咁佢接收到網上嘅資訊，你都唔知道邊啲係真邊啲係假噶嘛。我哋所有嘅性知識來自 porn， 點解佢可以做十個鐘唔使唞嘅？點解我唔得嘅？醫生，我係咪有事啊？ 我都有疑問過，點解 我係咪太弱雞 咁樣嘅？我講個長度啊，即係嗰個 嗰套戲嘅長度係咪？ 係 duration， 我係講緊即係個 duration 係啊咁長咯，就話啊死啦！即係會唔會係我太唔正常咧？即係點解會咁快啊？咁樣即係其實都會有呢啲問題嘅喎。咁其實你所收到嘅問題係關於啲咩最多嘅咧？ 其實頭先 Simon 你講嗰個問題咧，我喺網上都真係有人見過咁問嘅，就係話點解佢可以做咁耐㗎？我係咪早泄啊？咁樣係呢個係真實，即係年輕朋友會問嘅問題嚟。因為即係大家如果去睇 porn 學翻嚟，就係、是、人哋唔知嘅嘢嘢都過幾兩個鐘啊，即係轉一百個姿勢啊，然後就唔知 佢唔知道可能拍咗幾組戲同埋幾日，同埋係有 editing 嘅，你知唔知啊？ 係啦，咁所以即係其實係就真係會出現呢啲問題啦。咁另外就係頭先講話即係性病會唔會感染嗰個問題啦，亦都多朋友會問咧，其實係即係一啲。 比較深入少少，就係、是、我同我另一半咧有啲性事方面嘅困難咁樣啊，即係譬如好似我最新嘅一條片就係講緊勃起方面嘅困難啦。咁其實咧都幾普遍出現喺同志社群入邊，而個問題就係、是、咧，因為我哋係性小眾咧，我哋去揾幫手嘅時候其實係好難好尷尬嘅，即係你去揾睇醫生咁樣先算啦。咁、你又要come out同個醫生， 係啦， 係嘛？你譬如同你另一半可能有感情問題，咁你去揾婚姻輔導先算啦嚇。俾就算你肯去揾咧，又係你又要再同一個人溝通，其實係好大嘅阻力嘅。咁所以其實好多人喺呢啲各方面嘅問題上面咧，係好多嘢想問，好多嘢想知道，但係又苦無出路咁樣嘅。 係啊，咁同埋即係其實就算我唔介意溝通都好啦，我唔知道對方係咪 gay friendly 噶嘛，係咪先？我遇到一個醫護人員，其實佢唔係嘅話，我不如唔溝通好過啦，嚇、費事製造一啲不必要嘅麻煩啦咁樣。咁係噶，即係好多時嚇，即係雖然大家原來年代唔同咧，原來大家都係透過同一個途徑去即係得到呢個性知識啦。唔同嘅就係個 format 唔同，以前我係 VHS， 而家你哋 streaming， 係呢個分別嘅啫。 VHS 係咩嚟㗎？ 你扮嘢啊 ，cassette 都唔知係咩。咩系嘛？冇碰过黑胶系嘛？ 我真系冇碰过黑胶。 你 iPod 有冇见过？ 有， 未去到咁夸张啩？ 喂，今时今日好多靓仔真系出世冇见过 iPod， 唔知系咩嚟嘅？即系等于咩系 Sony Walkman 啊 ？Walkman 系咩？ 好多人会问咧，你哋用电脑个 Word 咧，嗰个 save 嘅掣嗰个正方形嘅系咩？ 死唔死？ 因为佢冇见过 floppy 碟啊！ 系啊，系啊，冇见过啊，唔知点解个 icon 系咁样写，系咁样 save 啊，系好欧噶啦，其实嗰个 icon 要变噶啦，你知唔知讲咩 ？Tanner， 我知道，知道，知道，啱啱 你 见过 floppy 咩？醒咗啦，唔系 floppy 我都见过，咁我又未去到咁都未见过，我都知 VHS 系咩嚟嘅。 佢系唔知点解啲人唔明嗰个系 save 啊，系咪啊？ 我唔知道嗰个，因为对于我嚟讲，我由细见到大啊嘛，所以我咪觉得有问题咯。 系啊，再新生代嘅时候，唔知道咩系 IE 噶啦。 冇啦， 因为执啦嘛，系嘛，系咯，所以我谂仲有好多人咩系自己人啊！欢迎大家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六晚嘅节目啊！ 生环境恶劣，早前有难民被验出带有新型冠状病毒之后，怀疑有人喺营内纵火。天气方面，受一度低压槽影响，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下午同昨晚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昨晚新界东亦都录得超过2000次云对地闪电。同时，一股微弱嘅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华南，预料低压槽会喺未来两三日为沿岸地区带嚟间中有雨嘅天气。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间中有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曾浩辉医生，为及早切断2019冠状病毒病在社区的传播链，令市民生活恢复正常。政府在9月1号起推行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为期最多14日。市民现在可以在网上预约，选择日期、时间和社区检测中心，由有医护训练的人员采集样本。如结果呈阳性，卫生署会联络跟进。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请尽快上 communitytest.gov.hk 预约啦。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藏在力在场，看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怜什么自残什么自恨，挨挨胜利，快乐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 一日 咁啊，头先 先讲到咧，原来我哋咧每一个人嘅细细个嘅时候咧，开始去接触性教育咧，啲方法都虽然系有少少唔同，但系都有一个共通嘅地方嘅，就系完全地不足，完全地唔知道自己学过啲乜嘢嘅。咁啊，包括我哋今日嘅嘉宾啦，即系知性青年阿知青咧，都话佢细个嘅时候咧，即系要学呢个性教育嘅时候咧，其实都真系唔知道自己学咗啲乜，同埋知道啲咩嘅。 OK， 嗱，咁今日咧，我哋自己人嘅专题咧就系知性青年啊，咁啊，请嚟阿知青啦 ，OK， 咁佢最近咧其实就做咗几耐啊？你嗰、那个KOL 嘅节目 ，KOL 啦。 其实真的不敢讲是 KOL 啊，不过即系加加埋埋，而家都年几啦，我估由即系开始到即系开咗 Facebook， 我一开始系 Facebook 先嘅，后屘再发展到 IG 再拍片咁。我原本系文字，但我就谂啊，文字太闷啦，冇人睇，所以就唯有要即系处男下海咁样， 抛个身出嚟做啦。 冇错，冇错， 系咯。同埋我见到你不断喺度改进啦。一开头我睇你嗰几集咧，你好似未开麦话生。 一开始我只系用 iPhone 拍啫。 系啊， 系啦，咁啊到而家就有翻多啲 添置咗啲器材啦，咁样系嘛？ 咁样冇错。 系啦，不断进步之中啦，但我都系值得向大家推荐一下嘅，即系尤其是佢用一只好深入浅出啦，咁同埋真系嗰个对象群咧，真系打准呢个 LGBT 嘅。系嘛？我覺得完全係你一個咧虛位裏面咧開呢條路係我覺得會殺出一條血路，因為根本冇人做。 確實係，我自己就係覺得冇人做咧。開始點解做？即係除咗話學校冇咧，其實就算睇翻咧，我哋會見到好多同即係同做同志服務嘅機構啦，其實好多咧都即係集中做一啲公共衛生嘅嘢，即係教你預防HIV， 教你叫你戴安全套。而家可能有啲講下 cam 分啦，用藥嘅問題。但係其實咧，好似頭先講台灣，佢哋睇性教好闊噶嘛，唔係淨係講緊性病啊嗰啲性健康嘅嘢，其實係講緊即係可能有啲情感教育喺入邊添。咁呢啲真係冇乜人做緊咁 咯。OK， 嗱咁啊，轉頭我哋可以開一啲 topic 啊，我哋即管咧可以研討一下啦，就篇幅有限啦，我哋蜻蜓點水咧揀一兩個 topic 出嚟講。咁我首先即係問一問你，你做緊都係年幾呢個節目咁先算啦。咁但係頭先我哋都讲过即系最常问嘅一啲问题系咩啦？你有冇碰过一啲咧系最桥撩？你咁都问得出嘅一啲问题？ 最桥咧，我估即系头先好似 Simon 讲咧，即系其实讲可能系即系一啲性方面嘅问题嚟嘅。咁但系就系讲到即系可能自己即系我同个男朋友做几耐，我唔记得几耐啦。但系总之其实都系好似好正路嘅时间咁样啦。但系就好担心自己系咪即系早泄嘅问题啊嗰啲咁样。咁即系有遇过啲咁嘅问题咁样咯。咁都几普遍噶。咁又或者有遇过一啲系即系男性可能即系生殖器官讲到包皮过长嘅问题啦。有啲系可以即系讲紧咧，佢话俾你听咧，系可能十几二十年咧都冇清洁过。系啊，系真系有遇过。我工作上咧，如果唔系就系讲 page， 工作上有遇过咧，系超过30年啊！我估 真系啊， 即系 咁不可思议啊！ 冇异味嘅咩？ 佢即系佢话俾你听咧，佢嘅性器官嘅龟头咧，从来冇见过太阳嘅，系冇即系冇见过天，即系其实去到咁，你可以想象，即系如果年纪稍系大嗰啲咧，其实就更加因为佢年纪轻嘅时候都完全冇性教育啦，大咗又冇啦，咁又加上有啲讳疾忌医啦，因为即系。大男人咁样无啦啦几廿岁同人讲话我包皮过长啊，咁其实一件即系好难开口嘅事嚟嘅，对一啲人嚟讲，咁所以有遇过呢啲情况嘅，佢都唔知点搞咁样，佢根本唔知道自己有冇问题啊，或者咁问下。 系咯，因为我哋嗰、那个即系所谓即系性文化咧，系唔知点解系带俾我哋好多咧，即系无鬼为嘅所谓羞耻嘅， 吓、 即系包皮过长，你讲包皮咧，其实大家就准备会笑噶啦， 冇错。 即係有啲咩咁好笑呢？嗰、那個即係一個生理嘅特徵啊，生理嘅一個構造嚟嘅啫嘛。同埋頭先講緊即係譬如話包皮呢樣嘢啦，其實已經唔係講緊性教育嘅，係個人衛生問題嚟嘅啦嘛。係嗰個咁簡單嘅層面啫嘛。原來有咁多人，原來嗰啲咁基本嘅嘢咧，原來唔知就唔理，唔去處理，咁就算㗎啦，覺得咁就冇事。 絕對係啊！你有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咧？早輪好似係有講到有啲即係唔知係網上買翻嚟嘅一啲自行割包皮工具嘅係曾經出現過有啲醫生講到話即係龜頭一次得甩嗰啲咁樣啦，咁大家即係千祈唔好亂試。但其實就反映跟住好多人咧就係、是又唔識啦一方面，第二又好怕咧去即係揾一啲即係正統嘅醫療嘅嘢啦，因為覺得好羞於啟齒啦，就係、是、對於性呢樣嘢，咁所以就揾一啲好奇怪嘅偏方啊咁樣去諗住自己處理一啲自己其實唔應該處理嘅問題。 但你講起包皮呢一樣嘢咧，即係我想講咧，而家去到2020年咧，即係我因為身邊都有好多朋友已經即係可能結咗婚啊，生咗小朋友啊，咁如果生咗仔嘅時候咧，其實同佢哋傾開偈嘅時候。 係好多家長係冇諗過係要帶自己個仔啊去定時睇醫生，然之後去處理係咪需要去，即係咪過長啊，定係要早啲處理？其實係冇嘅，連家長佢哋個意識都係好薄弱嘅呢方面。 係啊，因為嗰樣嘢其實即係牽涉到咧，係啊，會唔會令到即係發育係即係受到限制啊，受到阻礙噶嘛？其實係即係需要定期去知道，因為你諗下，即係父母都係一個完全喺性教育規缺嘅情況底下成長過嚟。佢哋都唔認識啦，甚至佢都覺得尷尬去碰呢個話題啦。咁、嗯、啊，子女更加唔敢同父母講啦。咁所以其實是一個惡性嘅循環嚟咯。咁所以我哋試下拋走呢啲所謂嘅 shame 啊、羞恥啊、呢啲無知啊、嗯、不必要嘅，即係所謂 colour。我哋試下真係深入淺出咁去講下性啊。嗱，除咗即係我見到你嗰個節目咧，即係其實係講即係性嘅知識之外咧、嗯，甚至係講下同志之間嘅關係嘅、 嗯。 有個 topic 咧，我見到你都有講嘅。咁、 嗯、 我覺得咧，其實喺LGBT 界咧，其實都較常見嘅一個話題，就係關於所謂開放式關係、 嗯、 （open relationship） 嚇、嗯。咁、我唔係話咧，開放式關係咧，只係限於呢、這、一個即係同志社群啦嚇，直人嘅社群裡面都有嘅。但係其實佢哋嘅模式係幾唔同嘅。咁、我哋試下即係探討一下先啦。咁、大家都見到啦，最近我哋聽到嗰、那個即係前 DJ 啦，佢嗰個多角關係啦。嗱呢個就唔可以歸類為咧係開放式關係，因為開放式關係咧應該係雙方都知道嘅， 冇錯 係，同埋雙方係。有个即系 mutual 嘅 understanding， 同埋双方都系有个咁样嘅协议，我哋先至称之为系 open relationship。而佢嗰个 case 咧，就应该系隐瞒住一方嘅 multi 多元关系，咁就唔系几同嘅。不如之清同我哋首先 define 咩叫做 open relationship 先咧？ 我估头先阿 Brian 你讲嗰样嘢好啱嘅，就系、是、其实即系。時不時我哋會見到好多花邊新聞啦、就係講到啲人偷食啊、不忠啊咁樣，大家都即係食花生咁樣啦。咁但其實好多人就會呢個時候走出嚟就係講話即係啊忠誠好緊要啊，咁就以此嚟批判即係開放式關係咁樣。但其實即係頭先講得好啱，就係開放式關係好重要，就係講緊其實係呢段關係入邊嘅所有人咧都應該要知啦，同埋要同意呢一種安排先得嘅。咁其實就係一種關係嘅形式啫，即係好似我哋而家社會主流就係講一對一就係個假設咗啦，基本上係咪我哋 assume 咗每個人都有一對一關係嘅？開放式關係就係唔係一對一啦，就係講緊多過兩個人之間嘅關係咁樣。咁但係其實個形式咧係可以好多變嘅，有一啲嘅開放式關係咧，可能係就係講緊我純粹容許另一半咧，即、就、係、是、大家出去有性關係。有一啲咧，甚至可能係有埋感情關係都有，咁就好視乎嗰兩個或者多過兩個人之間嗰個協定 係 點咯。 係啦，咁但係因為即係長久以嚟啦，即係唔知點解咧，我哋即係同志之間咧，就永遠都係蒙住呢個身份啦，同埋罪狀咧，就是、我哋好濫交噶嘛，係嘛？咁所以於是乎咧，我哋更加去坦白去講所謂 open relationship， 即係開放式關係嘅時候咧，就好似更加咧正中下懷，都話你哋濫交噶啦咁樣。咁但係君不見，其實喺異性戀嘅即係關係裡面咧，其實都有類似咁樣嘅情況，但係只不過咧，佢哋未必宣諸於口，有啲可能。其中一方咧就只眼开只眼闭吓，有啲就即系隐瞒啦。如果佢叻嘅话，即系例如我哋即系呢一排讲得咁多有关嗰段多个关系咧偷食咧，我都唔明吓，又多一件，你之前仲翻工嘅，你点可以同时间 handle 到有几份工嘅咧？我都唔系好明。 或者有啲人 time management 好好咧，真係 係叻咯， 係即係只可以咁樣講啦。 係咯， 我對呢樣嘢咧就 open 嘅，即、就、係、是、我覺得呢一個係個人選擇。但我又想問下 G 清，即係喺你嘅即係 follow 你接觸嘅 follower 啦，或者你身邊嘅人啦，即係對於 open relationship 呢一樣嘢點睇咧？你自己又點睇咧？ 其實我自己覺得咧就都幾兩極嘅，我估嚇，即係喺同志社群入邊咧，其實都唔少人咧係有 open relationship， 我自己認識都有一啲朋友係咁。但是現實中咧，就是當我哋講起呢樣嘢嘅時候咧，都幾多污名同標籤喺當中出現嘅、嗯，就好似頭先講話，即係覺得可能你哋，就係你班人啦，搞到其他人就覺得我哋咁淫亂啊，咁濫啊，又或者就係、是、即係會搞亂，就係、是、其實呢啲係咪即係不忠啊，或者你未玩夠啊，你唔想 settle down， 所以揾呢啲咁嘅藉口出嚟啊，咁其實都幾多呢一啲咁嘅講法咁樣咯。 OK， 嗱、你自己咧？ 我自己而家我啱啱早輪咧都喺呢個 IG 上面又再出櫃啫，其實我小弟我而家都係呢個 open relationship 當中嘅咁其實就我同我另一半而家都已經一齊咗六年幾㗎啦，咁呢個 open relationship 咧就唔係一開始開就已經係咁嘅，係我哋大概到中斷咗咯，我諗我哋一齊咗兩三年左右嘅時候，我哋就即係轉變咗就一個 open relationship 咁。 係啦，咁但係即係每一個 relationship 嘅即係發展都其實唔係好同啦，咁譬如話即係講翻你個 case 啊，最好㗎啦。 有一個臨床嘅 case 拎出嚟講咧，係咪先？咁佢又咁願意講，我覺得幾好啊，係咪先？咁啊，即管拎出嚟研究一下，因為你嘅 case 未必 apply to 所有人嘅，咁但係都可以攞嚟作為 reference 同埋借鏡啦。咁但係一段關係咧，有唔少咧開頭都係諗住一對一嘅，咁但係到個關係咧發展到若干嘅時候嘅時候咧，大家覺得好似需要其他嘅點綴啦，我稱之為嚇。咁但係又未必喺個雙方嘅關係裡面咧，喺同一時間大家都希望有呢個 open relationship 噶嘛。通常都係一個人提出噶嘛。而另一個人咧，可能係百方不願意嘅情況底下咧，投其所好噶嘛。其實呢個 case 係點咧？ 其實我的 case 咧就應該比較少見啲。我哋係真係咧，某夜去旅行促膝長談之後，就大家就即係、kind of 已經 agree 咗噶啦。其實又我哋又唔係好係即係一個提出，另一個唔係好想。咁其實我哋可能我哋都相對比較open minded 啲啦，即係願意接受一啲新嘅嘢多啲嘅。咁所以我哋嗰時其實都一齊傾過、考慮過呢個安排得唔得。咁諗咗一晚咁上下啦，咁就開始咗啦咁樣。 即係你都唔係處心積慮啊，諗住啊有呢個念頭，然之後就想同男朋友講咧，只不過 然後已經預備咗一個 word document 嘅 proposal， 簽張紙咁樣， 簽張紙係。 唔系嘅，咁所以就只系倾咗一次，咁就已经觉得啊 OK 啊。嗱，其实每个人嘅所谓 open relationship 咧，个协议都唔系好同，即系譬如话你个协议系点咧？嗱，有啲人咧就觉得好啦，我哋承诺咗啦，咁但系有啲人就 prefer 啦，你出面喺点搞都好，你唔好话俾我知，我唔想知。但系有啲人咧就好想咧知道晒所有嘅 detail 嘅，你个 case 系点咧？ 其实我哋嗰时咧就唔系处心积虑啦，但系都有啲契机先发生嘅，就系我哋嗰阵咧，其实我另一半咧系去咗外国读书一年嘅，咁我哋 long 啲咗一年，咁嗰一年咧，其实我哋又冇乜偷食嘅嘢嘅，即系后来 convert 翻啦，系啦，即系点解佢冇乜咧？即系有啲轻度出轨嘅嘢啦吓，总之系即系都唔知点讲啊，总之就系冇乜啲冇另一个男朋友之类啦吓，嗰啲咁样。咁所以我哋其实喺嗰段时间入边咧，意识到多一啲自己嘅需要系乜啦，对方同我自己嗰个关系其实应该系朝咗个咩方向发展咁样。咁所以系一个咁样嘅契机演变出嚟。咁所以我哋一开始咧，啱试呢样嘢嘅时候咧，都处于一种状态，就我哋试下水温先啦咁样嘅。咁所以我哋一开始系个协议个安排点咧，而家谂翻转头都几好笑嘅，就我哋咧系唔可以同一个人两次性关系， okay. 即系我哋可以容许对方一次同一个人， oh. 就唔可以翻桌啊！即系俗称我哋。咁点解咧？嗰时就系有种感觉，就觉得我唔可以咧，你同另一个人发生感情关系咁样。 系， 咁所以就唔想你再揾多佢一次啊，好多联络啊，之余就见面食饭之后就唔想咁。咁所以我哋一开始就系咁样嘅，就系唔俾翻桌咁样。 因为多过一次就会容易 develop 咗一个深层啲嘅关 系， 系有机会嗰个机会率大啲。啱嘅，我都有啲身边嘅朋友咧，都系用呢个 rule 嘅。我觉得其实就算几开放嘅关系啦，一定要系互相要 agree 啦，同埋互相尊重嘅啲承诺同埋 rules and regulation。如果你真系连嗰啲都守唔到嘅话咧，咁其实唔 work 嘅嗰件事，因为其中一方一定系受伤害嘅。咁但系咧，嗱，我个朋友系咁嘅，我唔知道你个 case 系点啦。咁我两个朋喺埋一齐好耐啦，好多年啦，即系老夫咁样啦。OK， 咁都好感情嘅，咁但系已经去到即系屋企人嘅地步啦。咁佢哋就好早已经有开放嘅 relationship 噶啦，OK 嘅，相安无事嘅。但系唯一独是一样嘢系乜嘢咧？因为佢哋都好开放地咧，会话翻俾对方知嘅。咁但系个问题咧就系愿意话翻俾对方知啦，而对方都唔介意啦。但系问题其中一个咧系受欢迎啲咯。 哎呀， 另外一个咧就好少有机会发生咯。咁于是乎咧，下下咧就即系一方同另外一方讲，咁啊去到有个地步咧就觉得，不如我讲少啲啦，因为好似令到佢有些少难受。 我哋而家演变到咧，都已经系点讲咧？我哋都已经容许对方系可以即系去。叫做有多啲認識㗎啦，同外面嘅人咁樣，咁而我哋都係會咧同對方講下咧，即係交代下其實究竟出邊發生咩事嘅，咁即係我會攞不反對通知書嘅，我哋啊，咁即係我哋話俾你聽，我呢排識咗個咩人，哇！我幾時同佢出去食個飯，或者我幾時出去同佢唔知做啲咩喎咁樣，咁我哋都會講下嘅，咁所以對翻到嚟咁有時會問佢 OK 嘛，個人點啊，咁都會講兩句，咁但係又未至於咧鬼形鬼色咁形容下啲細節嘅，我心臟負荷唔到咁樣啦，咁。都會嘅，但係托賴就暫時就未有好明顯，我哋邊一個受歡迎啲嘅問題出現， 有冇一個喺屋企嘅龍虎榜咁樣？ 其實 今年邊個業績高啲咁樣？ 我心中默默覺得佢應該受歡迎多多我嘅，我覺得。咁不過。 嗱、 okay ， 但系點樣 open 都好啦，你雙方都協議都好啦、嗯。但係有陣時即係 jealousy 嗰樣嘢咧，即係其實係好難撳住噶嘛。你客觀地可以同自己講，嗱，我協議咗嘅，我唔應該小氣嘅。咁、但係情感嘅嘢就好難噶喎。你點樣去處理雙方嘅即係 jealousy 同埋猜忌咧？ 其實即係 jealousy 呢樣嘢喺 open relationship 入邊係一個，我覺得。即係一個好大課題嚟，一個終生嘅學問。咁亦都即係自從我講即係 open relationship 之後咧，都好多朋友問：喂，咁點啊？你唔呷醋嘅咩？咁樣咁我覺得咧，其實好多時候翻翻去你點睇你自己嘅好多嘢咧，其實係即係嗰個人嘅不安啊！我對自己嘅嗰種不安咧，其實就係我唔信佢會對我一心一意，或者我唔信佢會識得翻屋企咁樣所講。其實就係我對自己都有啲懷疑，就係、是、我唔夠吸引力，係咪？或者我唔夠出邊嘅人好咁樣。咁所以好多時候嗰啲所謂 jealousy， 其實就係點解我哋要綁住一個人咧？就係因為我哋 自己嘅不安全感， 冇信心咯對自己咁。我覺得有少少係咁，所以一路學習緊點樣可以自己有信心啲咁樣啦。 但我又好奇一樣嘢啦，因為都聽過有些朋友啦，即係有試過 open relationship 嘅。有些人我問他誒點解啊？咁佢哋就話啊，其實你兩個人即係一齊咗一段時間之後咧，總要一些新的衝擊嘅，即係啲新鮮感啊，或者即係一啲嘢去衝擊一下，咁先至會反而咧令到彼此的關係更加長久。咁、但係有些人咧就話嚇，咁、你長久咁樣落去，咁頭先所講嗰個 jealousy 嗰樣嘢會 develop 嘅，咁就會令到關係變差。你的 case 又點樣呢？ 其實我會咁睇嘅，簡單而言就係，如果我哋段關係唔係中間轉咗做 open relationship 咧，我覺得我哋有機會今日已經唔係在一齊噶啦。 咁、OK， 嚇、嗯，咁啊，調翻轉睇 係啦，因為一開始點解會有呢一個 arrangement， 其實都係即係我哋關係入邊有啲樽頸位啦，咁所以先至有啲轉變。係咪新鮮感咧？我諗可能因為其中一樣嘢咧，我自己會覺得其實即係。慾望啊，同埋關係咧，其實某程度上係有一啲矛盾嘅地方啊。我哋好多時候想即係要一個人同我哋長長久久啊，即係又要山盟海誓嗰啲，其實就想要好多安全感啊。但係另一方面咧，我哋對一個人幾時最有慾望呢？如果大家回想咧，就會係嗰陣同你曖曖昧昧嘅時候，啱啱開始嘅時候咧就最正嘅，因為你估唔到佢想點。 係啦，你追緊佢嘅時候。 係啊，你就唔係好了解佢，有啲神秘感。然後咧，你有時做啲嘢咧，你又唔知佢反應係點。大家試下摸下底線咧，嗰啲先係最有慾望、最吸引你嘅地方。但當你兩個人一齊耐咧，呢啲感覺其實係慢慢就會冇，因為你好了解佢，佢計條尾你都知佢做咩啦。咁就變咗冇咗嗰種神秘感同埋冇咗嗰種。即大家偷偷摸摸嗰種感覺咁， 同埋我哋由細到大咧，我成日都覺得我哋嘅流行文化啦，無論係電影啦，又或者係即係愛情小説啦，即係灌輸嗰種嘅愛情觀咧，我都覺得其實係都幾多錯誤嘅觀念嘅，即係成日都灌輸我哋咧，我哋一定會揾到我哋嗰一半嘅，然後永遠咧都係投射就係話，我哋可以喺一個人裏面咧係得到所有嘅一切嘅，即係滿足到我性上面嘅即係生理上面嘅需要啦，感情嘅需要啦 ，intellect 上面嘅需要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呢樣嘢係咪即係？即係有少少言過其實咧，其實唔係嘅。如果我哋下下都即係將所有嘅嘢投射咗喺一個人嘅身上面咧，其實對於嗰段關係其實有大壓力啦，對於對方同埋自己都唔公平啦。其實開放性關係咧，其實嗰個唔單止係性咁簡單啦，我覺得，而係話俾大家知道，其實係咪我哋都喺一段關係裡面咧，保持一個開放性，我哋可以識唔同嘅人，喺唔同嘅關係上面可以得到一啲嘢，亦都係將得到嘅嗰啲嘅所謂 elements 咧，然後。可以注入喺呢段關係裏面，因為我成日都覺得就係話，同一個人喺埋一齊 keep 咗，甚至係結埋婚、有埋名分之後咧，就擺喺度得噶啦。但係關係不斷會變噶嘛，或者係幾多年嘅朋友、幾多年嘅夫妻都好啊。其實嗰段關係你要不斷去栽種啊，不斷要去培養噶嘛。其實基本上， 我好認同就係其實，所以點解後屘即係當我哋一開始其實就講緊話我哋係性關係啦出邊嘅，到而家咧其實講緊唔係淨係性關係，好多時候就係我哋去有時識到啲新嘅朋友咯咁。咁而嗰樣嘢就係如果我哋成日都淨係好似以前咁樣諗住要一對一啊，好忠貞啊，你唔好出去搞三搞四啊嗰啲咧，咁其實嗰啲就係會。 我哋冇機會去接觸到嘅一啲嘢咯。咁所以其實嗰個開放式關係亦都真係唔係淨係講緊性關係嘅，就係講緊你兩個人之間嘅關係點樣去調節，或者大家個期望係點樣，俾翻個空間大家去即係做自己想做嘅。 係咯，嗱，今日我哋捉住咗啊，即係知青啦，上嚟講一講有關即係開放性關係啦。咁但係當然我哋唔係覺得話，開放性關係咧就係所有嘅關係嘅出路，唔係嘅。我亦都認識好多啲同志朋友咧，佢哋真係覺得單對單係啱我嘅。即係都好恨，香港有同志婚嘅話咧，我就即係總之有段婚姻，我就非常之美滿滿足噶啦，一生一世噶啦。咁所以其實亦都因應唔同嘅人咧，有唔同嘅需要嘅。所以我覺得即係反而係想即係帶出有關對於開放性關係嘅一啲討論啦，作為一啲嘅借鏡啦，讓大家了解一下，其實點樣嘅關係先至適用於你自己咧？嚇，而係你哋兩個覺得啊咁樣嘅關係係啱我哋啦，而唔係話人哋係咁樣做，我哋又跟嗰條路啦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反而讓大家真係好 honest， 好多元性咁去討論一下關係嘅真正模樣。 我諗最重要係大家一聽到呢樣嘢，唔好覺得佢係洪水猛獸，咁即係用咗一個即係好批判性嘅態度先。首先你要了解一下即係對方點解會有咁嘅選擇啊，同埋最緊要係即係對於佢哋兩個人嘅關係，對於兩個人係 honesty 呢一樣嘢，到底有冇幫助咧？佢哋嘅 relationship。 OK， 我覺得好緊要嘅就係其實呢樣嘢真係唔係啱，唔係所有人都啱咯。其實係需要好多嘅互信啦，同埋大家嘅溝通係要好先做到嘅。咁所以係即係大家唔好聽完之後立亂就去試啦，即係唔好突然間就冒冒然 open 啦，係唔得嘅咁樣咯。 OK， 嗱，今日咧捉住咗阿知青上嚟啦，咁啊想同大家真係推薦佢呢一個咧好有趣嘅節目嘅。而家係淨係 IG 係嘛 ？IG 同 Facebook 都有嘅， 都有㗎。 其實我 YouTube 都有嘅。 哇，係嘛？咁你真係都好多元。 其實都係擺嗰啲嘢啫。 你好 diversify 系啊，乜都试下， 系多线投资。咁点样可以揾到你嘅节目啊？ 大家只要喺呢个 Facebook 或者 IG 或者 YouTube 度打“知性青年”呢四个字咧，应该就会揾到噶啦。 OK， 有日后啦，喺呢个节目里面咧，有任何即系关于呢个性嘅疑难杂症，再捉你上嚟倾下嘅。 诶，绝对冇问题。 OK， 今日唔该晒阿知性青年。 凌晨1:30，香港电台由郭荣兵报道新闻。一架洗街车同一个九巴，寻日下昼喺深水埗相撞，最少24人受伤。64岁洗街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事发喺寻日下昼4:00，根据网上行车记录仪片段，涉事嘅6号线九巴驶到元州街同桂林街交界嘅时候。原本停泊在路口的洗街车突然加速，拦腰撞向九巴右侧车身，发出巨响。意外之后，多名伤者坐在路边等候治理，全部人清醒送院。警方表示，事发的时候，九巴因为路面状况慢驶，会巡路面状况、洗街车有没有超重，以及司机驾驶态度三个方向调查。 九巴事发之后派人到场支援，并到医院慰问伤者，表示会配合警方调查。本港过去一日新增1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9宗是本地感染，其中5宗源头不明，另外有10多宗初步确诊。5宗源头不明的个案包括一名住在油塘的67岁退休人士，他的3名家人亦都确诊，其中2个人曾经参与普及社区检测，但是由于家人确诊之后被列作密切接触者，所以之后已经安排他们送院。初步确诊的包括屯门医院内科病房一名65岁女病人，一名负责清洁病房厕所的病房助理要隔离。另外明爱医院一名67岁确诊男病人离世，至今累计100名患者死亡。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社区隐性传播仍然存在，个案数量随时回升，市民在恢复社交活动的时候要小心。英国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反弹，过去一日再多近3500人确诊，连续第二日新增超过3000宗确诊病例，其中苏格兰单日多221人染病，是自5月初以来最高。有政府专家警告，英国正是处于疫情失控的边缘。政府日前宣布收紧防疫措施，由星期一起，英格兰地区民众不论在室内或者室外，都禁止多过6人的群组聚集，违例者会被罚款。英格兰地区亦都有类似规定，但是同一群组只是限最多2个家庭。警方说有实际风险民众会乘机在新措施生效之前聚会，警告民众不应该将措施生效前的一个周末视为派对时间。外国办公室事务部长高文浩亦都强调，不想见到弱势群体处于危险之中。法国黄背心示威卷土重来，有人纵火，警方施放催泪气体，最少154人被捕。首都巴黎有2个获当局批准的游行，合共大约1000人，分别在2个广场聚集，少过主办单位原先预计，当局部署大批警力戒备。其中一场游行出现混乱，有人焚烧垃圾桶和汽车，警方施放催泪气体驱散示威群众。因应当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巴黎被划为红区，代表民众在市内任何的街道都要强制戴口罩。鉴于近日法国疫情反弹，警方呼吁示威者遵守卫生措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间中有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大家好，我系玩玩星期天嘅蔡敬文啊！遇到任何困难，我哋最重要嘅就系互相扶持。记住，逆境之中你绝不孤单，因为有我哋 Stay with you。 Stay with you， 明天更清楚，直到有一天再幸福，害怕不再舒服，阻碍就算更甜，卸下无助。 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第二期保就业计划8月31日至9月13日接受申请，工资补贴要全数用嚟出粮，雇主要承诺喺补贴期唔会裁员。无论有冇申请过第一期，只要雇主喺3月底前有强积金户口，又有帮雇员供款，就可以上网申请。 在三月底前，有自雇人士强积金户口又未攞过资助的人士亦可以申请。保就业计划与你共度时间。详情浏览 ess.gov.hk。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时时机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而家由小红 Simon 为你报道一节 Gaily News。一部同性恋题材的中文译本儿童图画书《国王与国王》近几日在台湾引发了挺同团体和反同团体的论战以及社会各界的热议。《国王与国王》是台湾教育部门的国民中小学新生证书与阅读推广计划选定的100本图书之一。这些图书将会以随机方式送给当地的中小学一年级新生。近日反同性恋团体针对《国王与国王》被派发给小学新生而表示抗议，要求将《国王与国王》下架。反同团体说这本图画书教孩子同性恋、美化同性恋、误导未够岁数的小朋友。同志平权团体和支持者就说，国王与国王不单只适合小朋友阅读理解，而且能够给学生看到差异，理解不同，认识和尊重多元的家庭，看得到才能够减少歧视和偏见。国王与国王最初是在2000年用荷兰语出版，故事讲述一位将继承皇位的王子在皇后安排之下相睇，皇后请来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好多位公主前来同王子相见，但是王子都不喜欢，直到王子遇到令他心动的人和想结婚的对象，原来那个人是陪伴一位公主前来相睇的公主的哥哥，最后王子和王子结婚，成为国王与国王。曾经在今年三月声称新型肺炎病毒是上帝对同性婚姻的惩罚的91岁乌克兰正教会基辅宗主教圣统领袖菲拉列特最近确诊新型肺炎。教会上周五在 Facebook 宣布菲拉列特确诊的消息，据报他的情况稳定并正接受治疗。教会周二再发声明表示拉菲列特健康状况稳定正接受治疗，呼吁继续为他祈祷。91岁的菲拉列特三月受访时指出，新型肺炎危机是上帝对人类罪恶的惩罚。他开宗明义就说，他说人类罪恶就是指同性婚姻。当地性小众组织 Insight 在4月起诉菲拉列特，说他的言论有可能加剧仇恨和歧视，要求菲拉列特道歉并收回言论。国际特赦组织乌克兰分会当时亦都批评菲拉列特的讲法可能导致相关的人受到袭击、歧视等的暴力，但是教会当时回应说，菲拉列特有基于道德而发表意见的权利。虽然乌克兰目前仲未承认同性婚姻，但是容许同性之间交往。根据国际同志联合会欧洲分会的性小众友好欧洲国家排名，乌克兰在49个国家之中排第35。呢一节嘅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唔该，小红啊 ，Simon 啊， 唔使。 咁、到底先前呢段 Gaily News 系咪话俾我哋知道呢个世界真系有现眼部咧？定系话我哋唔好咁唔好心地啦？因为呢个主教咧，佢确诊之前咧就话呢个 COVID-19 咧系上帝对于人类嘅惩罚啦，就惩罚我哋啊通过同埋之前都同志婚姻啦。 系， 我当佢讲嘅系属实。 系啊， 咁而家佢确诊， 即系代表咩咧？ 佢系自己人咧， 系 咯，要惩罚啊嘛，系嘛，要惩罚同志嘛。 系啊， 就算佢唔系自己人都自己人友好先啦。 同埋佢咁样讲嘅时候，系咪所有确诊嘅人你无啦啦要踢人出柜咧？人哋本来系直嘅，你都要逼佢嗱惩罚你，因为你乱咁样。 咁好多、 啊，好多、啊， 多过十分一个咯、啊。 Boris Johnson 都确诊过啦，好翻啫嘛。Tom Hanks 咧， 系咯，我想话 Tom Hanks 咯， 好多噶。咦，突然间我哋嘅 Gator 着晒添， 系啊， 暖晒笼添。 原来咧，即系呢个世界啊，咁美丽，原来好多人都系自己人嚟噶嗱。所以咧，你话爱呢一样嘢几重要咧？嗱，讲起爱呢一样嘢咧，嗱，大家都喺呢段时间啦，即系可能都食唔少外卖，都要帮衬唔少快餐店嘅。咁啊，因为即系喺疫情期间啦，好多即系餐厅啦，即系都被即系呢个生意都受影响嘅。咁啊，但系咧喺芬兰咧，即系最近咧有两家 間好大嘅快餐店嘅連鎖店啦，其中一間咧就係、漢堡包國王啦，叫佢做咁佢嘅係啦， 阿 Burger King 啊， 阿 Burger King B King 係 B King 係啦， 讀錯咗得噶啦，阿 Burger King 阿 Burger King 阿國王咧最近出咗一個好嶄新嘅廣告啦，我首先講下背景先，因為佢呢一間公司咧喺外國咧，佢不嬲咧出好多廣告咧，都係撳住呢一個姓麥嗰位先生咧嚟打嘅。咁啊，即係成日都會諷刺佢啦，即係奉例如咧睇正佢嘅鋪，即係喺麥先生嗰個鋪頭面前，出面咧喺陣出面啊，直頭就出一個廣告就話啊，今日咧你可能想嚟食我哋國王嘅漢堡包喎、哦，咁樣即係例如有呢啲咁嘅攻擊性。但係今次咧唔同啦，今次佢出咗一個好破格嘅廣告咧，就係、是、有一張圖，就係佢呢一個漢堡包國王啦。竟然親吻呢個麥先生，即大家大家會見到嗰張圖咧，就係、是、即你係見到阿國王嘅正面，阿麥先生嗰個咧就係個背面，你見到好啲紅色頭髮，咁我諗大家都意會到佢係邊個嚟嘅。但你係見到阿國王咧就直頭用隻手咧輕撫阿麥先生嗰塊面，然之後咧情深呼咁樣，咁樣 好陶醉啊！見到 好陶醉，係啦。咁佢個嗱當然啦，即係要賣廣告啊嘛。咁佢個國王嗰個王冠咧就有翻呢一個漢堡包國王嗰個 logo 喺度嘅。咁啊～即係創作呢一個廣告嗰間公司啦，就話即係其實咧 ，love wins。Love 可以戰勝所有嘢，咁所以就出咗呢一個廣告。咁點解出廣告呢？咁其實就係因為即係芬蘭啦，就係呢一個Helsinki 啦，佢哋最呢一個月咧就係呢一個同志機會月嚟嘅，咁就所以就出咗呢個廣告，話俾大家聽，愛係可以戰勝一切嘅。 係嗱，我都有睇呢個廣告啦，我覺得咧其實就唔係話好性感嘅，因為嗰兩位主角咧，我都覺得同性係扯唔上嘅任何關係啦。咁但我覺得即係正嘅地方就係喺呢個 Helsinki 嘅。即係九月嘅 Prime Month 嘅時候咧，出呢個廣告咧，又達到宣傳之效啦，又有幽默感啦，咁同埋咧喺呢個 isolation 啊，同埋疫情嘅期間咧，即係佢淨講到話，商業上面嘅競爭咧，其實我哋可以劈埋一邊。喺呢個時候咧，大家都應該咧要 together 一齊去咧為呢個疫情咧而抗爭，然後最尾嗰句就係 love conquers all。咁我覺得成件事就包得好靚嘅。 佢最勁一樣嘢係乜嘢？平時咧係佢撳住人哋嚟打噶嘛，不嬲都係佢諷刺人噶嘛，打完今次 X 錫翻你一啖。 係啦， 啊成個即係 love wins， 即係等於聖誕節休戰咁樣，停戰一天嗰只咧嗰只。咁但係我覺得好嘅，帶出呢個 message 又聰明啦，又 smart 啦。但我只係覺得咁對家咧。對家你用到阿麥叔叔咧嘅肖像嘅時候，對方會唔會唔領你情，然後控告你違反呢個肖像權啦、啊？你冇問過我就用我嘅 icon 喎、 啊。所以佢又好醒嘅，就角度咯，好似即係某電視台咧，即係拍嗰啲即係接吻戲咧，就要就鏡頭噶嘛。你係見唔到阿麥叔叔嗰個正面嘅。 唔係喎，但係一樣係認到嗱，首先係紅色頭啦，雖然見唔到佢樣啦，影背脊啦，咁但係佢下面嗰件衫咧都係間條衫嚟 嘅 喎。 咁你又奈佢唔何嘅，始終。我想这个呢真的即未到某一个 percentage 的认知呢，即虽然个个都看得出他是谁，但是我想即都告他不入的。 不是，但如果对方呢真的这么小家，然后走去告你的话呢， 就他输了咯， 就首先就输了，然后你又帮对家再宣传、 嗯、 而对家会引来很多的同情，反而会觉得麦生呢，麦生你真的很小气的今次。 你 嬲猪啊！所以我都赢晒咯，系咪先？好好嗱、啊，我都想补充一点啊，因为头先你讲到嗰个即系主教啦吓、嗯，即系无啦啦就恶言相向啦，即系居然话咧 COVID-19 系对于同志嘅一个好大嘅惩罚啦。我想讲另外一个咧，宗教人士啊，阿老顶啊，就系、是、教宗啦。咁你知教宗啦，佢有阵时就好开放，有阵时好开明噶嘛，有阵时又会收翻噶嘛。咁、 嗯、 但系最近咧，佢接受咗个访问。我本来想摆喺呢个 Let's Talk About Sex 度讲噶啦，因为教宗同呢个 sex 有咩关系咧？佢今次真系讲 sex 啊，教宗方济各咁点解咧？事源就系因为佢咧今次系接受咗咧就喺意大利一位好著名嘅食评家嘅访问，咁其实好似对谈嚟嘅，咁所以咧喺成个访问里面咧讲宗教之外咧，亦都讲下食经。因为原来方济各都相当之为食嘅、 啊， 我成日都以为佢净系中意食 pizza 添。OK， 咁但系佢讲一下时候咧，喺言谈之间咧，佢话，其实口腹之乐，即系你为食咧，中意食美食咧，其实同你追寻咧愉快嘅性爱咧，其实系同一样嘢嚟嘅。 哦， 即系我哋中国人嘅食色性也。 冇错， 佢话其实性爱上面嘅欢愉咧系 divine 嘅。即系 divine 系神圣不可侵犯，佢话、其实嗰种嘅快感系来自上帝嘅。 O K， 佢甚至批评话咧，而家好多嘅教会啊，甚至好多嘅一啲宗派咧，系过分嘅道德主义啊。 但佢話其實快樂嘅性愛先至可以咧，讓愛變得更加美麗。但係都要加多一句，繁衍下一代。 咁我又想問啦，既然佢都講，即係呢一樣嘢係好神聖、神賜俾我哋噶嘛？咁我哋中意同性， 佢冇講同性啊。 我哋中意 佢可能由頭到尾都係講異性戀嘅性愛咋。 咁所以要繁衍下一代咯。 係啊。 O K， 唔係你都可以嘅。 咁如果係咁講，你哋都可以嘅，係咪？ 如果係咁講，食嘢都可以繁衍下一代啦。 所以咪食色成也咯。 Spinderella cut it up one time。Come on. Let's talk about sex, baby. Let's talk about you and me. Let's talk about all the good things and the bad things that may be.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哇，今天我们全个节目基本上都是性的节目。 是啊， 好长啊，真的很长啊。 你又中意长啦个节目，系 duration。 系咁啊，讲起呢样嘢咧，咁我即系我哋以前都倾过啦，就系去到一啲咧好大型嘅体育活动嘅时候咧，即系例如可能奥运咧，咁喺呢个性上边咧都有一啲嘅所谓嘅产品咧系会突然间多咗嘅，同埋多人咧系去需求嘅。咁啊，虽然咧2020年嘅东京奥运咧就延期啦，咁然之后咧我喺网上面突然间唔知点解咧呢几日咧又抄翻一啲旧闻出嚟讲下呢个 旧闻奇想。 为2020年呢个嘅东京奥运准备嘅一啲嘅产物，讲嘅咧就系 condom， 系啦，呢样嘢基本上咧就我非常之少用啦。咁但系咧，我想讲一样嘢就系喺一间公司咧生产呢个 condom 嘅时候咧，我唔知啊，大家即系你用家嘅时候咧，通常你会注重嗰个产品嘅质量啊、款式啊、功能啊，定系边一方面先 咧？呢几个月好少用嘅。 咁以往啦，以前咧 无用武之地， 因为有好多咧出咗，可能系突破啊，又或者可能会有一啲嘅唔同嘅纹理啊，然之后增加嗰个刺激感噶嘛。但系呢一个系 condom 咧，佢系喺一个 condom 上面，当你戴住佢嘅时候，你系会见到一张浮世绘嘅图画。 哇！点啊？即系好似喺。以前在一粒米嗰度咧，咪刻咗好多啲雕塑嗰啲咁樣咧，其實咪有異曲同工之妙啊？ 唔係，因為咧佢本身咧，你以為一個透明或者係一個即係可能有少少透明度嘅 condom 啦，但係當你咧真係戴上去嘅時候咧，咁你就要慢慢咧將佢即係延長啦嘛，那個 condom 我唔知道那個動作叫咩啦， 啱㗎啦， 係啦，咁然之後就 伸縮遮咁咯， 咁然之後就有一幅咧浮世繪嘅圖畫出 現，即係原先你拎嗰個咧，即係未戴上去嘅condom 嘅時候咧，其實就冇任何。 冇任何畫面 嘅，但系就系戴上去都未见到嘅， 系啦。 但系到佢开始伸缩嘅时候咧，就会出现嗰啲图啊， 系啊， 哎呀，好 Q 啊， 同埋佢系 真心欣赏， 好 Q， 但系用咗浮， 唔系增加啲兴趣咯。喂，你睇下， 其实我一直都唔系好明，即系呢一个即系摆一啲花纹啊、图案啊喺嗰个 condom 上面嗰个作用。嗱，你话香味啊，或者甚至乎味道啊、口薄，咁我明啊。咁其實喺呢個過程中，你有幾可真係有幾多時間係望住係咯？即係嗱，可能學阿 Brian 話齋，咦，真係睇個伸縮嘅過程。嗱，呢個可能係一個 surprise 嚟嘅，即係一開始嘅時候你唔知係咩嚟嘅，到你開始即係打開，即係將呢一個 condom 擺入去嗰、那個 明咗㗎啦，你唔使繼續講落去㗎啦，明㗎大家 啊，越嚟越 condom 係點用，其實大家都 係 明白。 我知，即係我想講嗰樣嘢就係、是、即係啊，越嚟越有驚喜，咦？掀開多啲，又見多啲喎，掀開多啲，原來張圖係咁樣嘅喎，即係係咪嗰個趣味？ 唔係再發展落去，而家係擺個咩圖畫？ 浮世繪啊！ 浮世繪，咁日後會唔會勁到就係、是、擺曬一本可蘭經喺上面？ 但你諗下喎，即係可能呢個浮世繪嗰個年代，即係個畫風咧，係比較有少少似，即係好似能劇嗰啲人嘅樣啊，即係未必係咁靚，可能有少少真。 唔係，我少覺得啊，如果你擺啲春宮圖喺上面啊，咁我都覺得好似啱啲啊，襯啲啊，係嘛？ 據我話，應該即係我哋華人啦，跟住擺清明上河圖，上河上圖嘅，我唔記得咗。 清明上 河圖係啦。嗰个够长啊嘛！ 你好中意呢一 我就一定要摆万里长城上去啦。 万里长城长又长，我们的爱情比它更长。 又即系艾菲尔铁塔啊？ 啊，都 OK 喎、啊。嗱，講起即係床上呢樣嘢啦，頭先阿 Brian 都講啦，即係唉呢段時間都可能好少用嘅、啊、呢一樣嘢。咁啊，同埋大家咧喺呢段時間咧，好多時都係喺屋企工作啦。咁啊 ，work from home 啦。咁啊，如果話俾你聽有一樣嘢，有一個工作可以喺床上面嘅做啊，你估多唔多人響應咧？你又肯唔肯做咧？到底有啲咩工作可以做呢？嗱，最近咧出有一個床褥公司咧出咗一個廣告，佢個標題就係咁嘅 ：Will pay you $3,000 to have sex。$3,000 係美金啊嚇， 哇！ 三就你百廿四，即係20,000蚊， 20,000几蚊喎。 做咩做咩？ 係啦，嗱你嗱咁啊咁樣嘅，即係佢規定咧一定係要一對 couple 去一齊用呢一張牀咁。咁一對 couple 喺張牀咁可以做啲咩嘢啊？咁 一對 couple 會做嘅嘢咯， 係啦，除咗瞓覺之外，咁梗係愛愛啦，即係做愛做嘅事啦。咁佢個玩法就係點樣咧？佢會寄一張牀褥俾你，咁跟住咧，你每日咧都要記錄你喺張牀度做過啲乜嘢，然之後要記錄翻個舒適度啦、個冷熱啦，同埋用完之後嗰個牀有冇變形啊，同埋佢嗰個彈性如何，即係你要寫翻份 report 出嚟嘅。咁然之後完咗成個工作咧，你就可以得到呢3,000蚊，同埋嗰張牀褥屬於你嘅。 哦， 唔係，我想知道佢嗰份問卷有幾長先？係咪就係呢三條問題先？你頭先講咗三條問題啫喎。 你三其實三樣啦，我呢度一二三四五六樣嘢係啦。 哦，咁都唔係好難啫， 同埋打分啫嘛，係啦，即係你最後要俾。 同埋其實佢真係冇得 check 你嘅喎、 哦，嗯， 你有冇即係 exactly 做咗，然後即係寫翻嗰個報告，同埋你係咪即係為咗呃佢嗰張牀褥，然後試鬼蛋咁樣都 OK 嘅喎、哦？佢有冇閉路電視，有冇專人又拎住個 clipboard 喺度 check 住你，阿生啊，你快啲做啦，我係等緊答第一條問題，我要幫你 tick 嘅， 或者你要開翻嗰啲視像軟件睇住， 唔係。 真係有做㗎， 但係幾有噱頭喎呢件事。 其實你係俾嗰個錢去試試，其實宣傳啫嘛。即係你唔好講咁多嘢，啲人有冇真係做啊？你出咗呢一個啊，大家即刻就知道你個牀褥個品牌。我覺得真係高，即係高嘅呢樣嘢。 同埋大家應該會爭住去 apply 咯。 係啊，同埋佢係做8个礼拜啫喎，原來即係2个月你有20,000几蚊喎。即係我哋啊， 但係佢有冇規定你兩個月裡面你要試用我張牀幾多次先？ 呢咁又冇 日日用， 好難喎、啊，得唔得啊？ 喂，因為佢有條問題係問你有冇。即系做到变咗形啊嘛，张床有冇咁剧烈啊？ 又未必。 你嗰真系帆布状啊，做到变咗形、啊， 未必每对 couple 都有咁好嘅精力嘅，我相信。同埋佢一样嘢咧，就即系 OK 嘅，即系佢就话你可以系匿名嘅呢一样嘢，即系唔使你喺交呢个 report 啊或者报名嘅时候咧，你完全唔使讲你系边个嚟嘅。 咁但系单身人士咧？ 單身人士唔得啦， 咁我都可能有性伴侶噶嘛，係咪先？ 咁你嘅性伴侶係咪日日陪住你先？咁我是8个礼拜都係嗰位性伴侶先。 咁點解一定要係同一個咧？ 咁又唔知喎呢一樣嘢。 你都係想即係知道兩個人喺床上面用你張牀係到底嗰張牀係咪可以發揮到佢嘅功能啫嘛？佢可唔可以有機會改善啫嘛？你理得我咩關係？我同邊個人做啊？ 嗱，睇多少少咧，即係佢哋其實就要面試嘅，即係 要面試添啊！ 誒，但係佢冇講係點樣面試啊？咁樣咁跟住，然之後係揀咗嗰5对嘅情侶咧先可以做。不過有個問題咧，就佢又冇話嗰個一定係要你嘅老公或者老婆啊咁樣嘅。咁啊，其实理论上咧，如果真系想得到呢笔钱嘅话，咁其实你可以揾个真系快啲揾个性伴侣，或者揾个朋友一齐去报名都得嘅。 佢有冇讲到未？净系咪异性恋嘅伴侣啊？ 冇啊， 同性伴侣得唔得？ 得 得， 嗯， 系啊， 谂下。 仲可以有床褥賺添， 係啊！完事之後仲係啦，顧問嗰3,000蚊攞唔攞到都好，你都有張床褥、 啊，係啊， 都唔錯啊，係 啊， 好咧， 係啊，同埋而家我見到阿 Tina 其實用床用得好多噶。因为我见嗰阵时同视像咧，即系要录音嘅时候咧，佢永远都系坐喺张床嗰度咧。我见过佢大髀见咗无数次。 哎呀，你又讲出嚟啦！ 大髀啫， 同埋佢好多伴侣嘅张床，好多只猫喺度走嚟走去噶嘛。即系你可以其实 report 埋咧，嗰啲猫即系喺上面张床弹下弹下咧，对嗰张床褥嘅性能有冇影响？ 然之后奔跑嘅时候，又或者出爪嘅时候，睇下张床褥襟唔襟。 OK， 嗱，今日系第一次啦，我哋搞咗成差唔多有半年嘅时间咧，系冇翻到嚟呢个广播度同大家咧就系现真身啦，打真军咁做呢个自己人咧。今晚第一次啦，最好息直系哥哥嘅64岁生记。 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冬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灰，我们亦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动向。莫笑外间低温这样长，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无人与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笑得肌肤如情，痕极有样，滴着汗的一双，笑着唱。在场，春风仿佛爱情在酝酿。初春中的你撩动我幻想，就像嫩绿总是春意。 我成日都以为咧，好耐冇做节目啦，会生疏啦，唔知点做啦。咁原来唔会噶，所以我有希望啦。呢咁多个月咧，我张床都冇好用过，佢应该可以发挥嘅功能。到有朝一日我可以撞翻嘅时候，应该可以大肆发挥，应该冇问题。 系好多嘢，即系 pick up 翻咧，即系个感觉就会翻嚟嘅。 入咗血噶啦，所以搣唔甩噶啦。 OK， 再多谢大家支持呢个晚上嘅自己人啊！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最后一句 ，Stay safe。 拜拜。